埋八名官员展开调查。卫生部话已经派出60部救护车前往救援，将伤者送院。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当局指出事的列车由首都开罗驶往北部城市曼苏拉，途中突然有四节车厢出轨。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屋掩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14.2度、东经126.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7级，初时间中8级，初时有几阵雨，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初时间中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6-7级，初时间中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星期一嘅早上啦，今日咧就2021年嘅4月19号嘅星期一早上咧，就继续咧同大家一齐啊见面啦吓，咁啊今日咧就一个星期工作天嘅开始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咁样咧，就可以面对今个星期嘅啊各种嘅难关啦吓。咁啊，今日咧咁啊，上天都对我哋几好噶。咁啊，大家谂住哇，可能都四月几嘅时候，四月中啦，会唔会有啲咧就系热热地咧？今日朝头早凉凉地添吓，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嘅。咁啊，出边咧有阵时啲位咧都吹得几大风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可以着翻件风褛先出门口。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会有好多唔同嘅经验不断喺我哋生命当中累积。有人话到，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入面，好多时咧都会尝到五种嘅味道。呢五种嘅味道，正值就好似我哋日常咧，就系食饭咁样啊，都可以品尝到好多不一样嘅味道，甜、酸、苦、辣。咁多种嘅味道，你系咪中意甜呢？即系觉得有一种哇，好舒服啊，好 sweet 嘅感觉啊。有啲人亦都中意咧，就系刻意去品尝多啲嘅苦，系因为喺苦嘅过后，都会有一种苦尽甘来。正还是你会中意咸嘅感觉呢？咸亦都可以道出好多咧，就系人生嘅历练喺度。不过咧，其中一种咧啊，虽然话就话好多人唔中意，不过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中意酸嘅感觉。几种唔同嘅味道，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有唔同嘅体会。人生其实几十年匆匆咧，啊，好快脆就会过噶啦。无论是哪一种的感觉，无论是快乐定不快乐的经历，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经历。无论是开心定是伤心，我们都应该好好地体会。同埋无论是自己什么心情都好，都应该好好地去到珍惜身边的人，这件事才是最重要。可能这一刻你会感觉得到比较酸的感觉，不过不要紧，一只歌曲帮你将呢一种嘅酸咪咪嘅味道散出嚟，换嚟嘅系甜蜜蜜嘅感觉。 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越炽热爱，一切没期望。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处情来伴我。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如今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 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再寂寞爱情如绝情来伴我。我深深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不少贪靓的人呢，如果在面上面长有黑色的痣，就会觉得影响外观啦。甚至乎会有人因为上学的角度，所以咪脱咗佢咯。不过如果脱痣之后伤口未能够处理好的话呢，就有机会受到感染啦。翻开报章，浙江有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早前呢就在寒假返家乡的时候，在当地医院做了一场美容的手术，除去了身上面的痣。手术之后呢，其实都冇乜嘢㗎，即日完成咗就可以出院。不过隔咗一日佢就开始发高烧，之后喺两三个星期之内呢都反复咁样发烧。后来佢坚持正常返学，不过呢就喺返学嘅途中晕咗，被送入医院啦。呢位女子喺就诊期间曾经出现过两次嘅暂时性丧失意识，跟住就被送往深切治疗部。经检查之后，医生就确认了他在头颅里面有多处梗塞，医生认为可能是体内某些地方被细菌食了。细菌食了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细菌和细胞组成了细菌性的聚生物，这些聚生物就会随着血液流到脑部造成梗塞了。由于这个病呢经常都会出现心烦的毛病，所以医生就对他进行了心脏科的检查，最终诊断他为感染性内心膜炎。而当时他的心脏两个尖瓣已经被细菌侵蚀了，只是得回一半了。可幸的是他现在恢复情况良好，手术之后大概个多月呢就出了院了。医生就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一处地方的割伤、皮肤破损，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因为随时都可能会有细菌感染的可能。而皮肤就相当于一个屏障，如果皮肤有损口，细菌就可以在那个损口进入我们的身体的了。除了脱膜之外，剥牙啦，又或者是被动物咬伤的损口，都要注意消毒和预防感染。医生更加提醒大家，其实平时呢增强体质，皮肤的黏膜受伤之后呢要注意护理，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好像头先那个女子这样，因为细菌感染搞到心脏又有事，脑又有事啦。 普罗大众过了十八，膊头开始重，追求大勇，勇到廿八，膊头开始痛，得到一些钞票，赚不到几多欢笑，又仿佛听到心跳弱了。Yeah， 呕心搞些搞作，但青春交给挥霍，何不开心出去那豪角？人本来要吃喝，请变大快乐气氛，尖叫吧你是人，本来要发作，这责任你亦有份。 笑，我笑着说你未必想笑。得到张身份证，但得到几多尊敬，随身的东西不够造证。听到很多歪理，大家都一啲小理，事不关己不肯费力气，宁愿拿去放屁。 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6:21的时间，没错，今天就是星期一的时间。在疫情底下，好多嘅市民咧都会少咗外游嘅机会噶、哦，咁啊想令自己开心咧，咁啊有好多人咧都会选择留翻喺香港咧，就系、是、周围旅游嘅。所以之前咧都听到有好多嗰啲咩station 啊、vacation 啊，好多啦 ，vacation 啊等等等等。原来早前嘅时候啦，咁啊都曾经出过一个咧，就系、是、有关于咧就系、是、香港人啊啊调查、哦，系啲乜嘢嘅调查呢？就话到今年啦，啊喺头嗰几个月嘅时候啦，香港咧有一啲叫做年轻人啊，或者佢哋咧一啲叫做出外消费嘅方法，或者咧就系轻松减压嘅方法系啲乜嘢咧？啊，原来咧佢哋好多时都会发现啦，年轻人咧喺呢段时间占咗45%咧，都系会选择咧就系出去玩啦。不过咧，佢哋都发现咗咧，就系有唔少嘅人啊，佢哋咧就系中意咧就系留翻喺香港咧，就真系周围去玩、哦。啊，例如周围玩嘅次数咧，原来都几多噶。有啲咧嗱，如果系五次以下咧，的而且确咧系占咗大部分嘅，讲紧系 staycation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十次以上咧，其实都唔系少噶、哦，都差唔多咧就系占咗成30%噶。大家咧都系希望咧，趁住呢段时间仍然系可以咧，就系轻轻松松咁样去到快快乐乐过日子。啊，问到大家咧想开心啊，最主要咧为边几方面入手咧？咁样好啦，参考下喺美食方面，追寻美食咧占咗大部分噶。其次咧，如果你话喺本地 staycation 嘅时候，仍然希望咧有一啲叫做观光嘅元素，好似咧就系了解一下自己身处嘅地方一啲嘅历史嘅故事啦。啊，有一部分人咧希望亲亲大自然，啊，更加有小部分人咧，佢哋希望咧就系以海滩咧去到做主题，追寻自己嘅快乐嘅。唔知道咧，你会用边一种嘅形式啦，去到咧就系投入啊喺香港嘅一啲叫做本地游，令到自己快乐啦。不过如果你系出去本地游嘅话咧，之前咧曾经喺节目嗰度讲过啦，咁啊旅发局咧就有一啲嘅叫做增设咗一啲好似穿梭时空嘅空间啊，另类嘅一啲 QR 曲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咧就好好地咧就可以感受一下本地嘅一啲嘅风光。 我哋冇辦法出去郊遊啫，咁但係仍可以發掘一下本地嘅啲好去處噶嘛。咁所以佢哋出咗咧就係第二階段啊，旅發局推出咗第二階段嘅城市景色嘅旅遊項目，都係用個電話一掃喺嗰啲我哋街上面見好多嗰啲電燈柱咧，入邊多咗一個紅色圓形嘅 QR code 嘅。一個咧叫做 AR 時鐘，之前咧都係集中咗咧喺中環同埋尖沙咀。好啦，而家咧呢一個 AR 時鐘咧，咁啊涉獵嘅地方多咗好多咯。除咗有之前提過嘅中環、尖沙咀之外啦，山頂、深水埗、佐敦同埋油麻地呢啲地方都增設咗呢啲叫做 AR 時鐘。等市民同埋旅客啦，可以利用智能手機，透過咧就係擴增實景啊，即係 AR 技術同埋多媒體嘅技術，咁啊體驗一下香港歷史全景圖同埋現場嘅真實全景嘅結合。新增嘅呢啲城市景色嘅指定嘅地方咧，包括咧就係譬如中環嘅遮打花園啦、山頂獅子亭，咁啊山頂獅子亭更加設有兩組嘅 AR 時鐘添。好啦，另外咧就系深水埗嘅大埔道，咁啊喺呢个美河楼嘅青年旅社，大埔道嘅青山道休憩花园亦都系近家电中心啦。青山道咧就系近上里屋花园入口噶，南昌街咧就喺南昌街休憩花园入口，荔枝角道咁啊亦都系同呢个石硖尾交界，仲咧就荔枝角道另外一个地方就系近雷生堂啊，窝打老道咧就系近油麻地果栏。眾芳街咧就係近油麻地嘅報案中心，亦都咧有一個咧就係近天后廟。啊，利敦道咧就係同加士居道交界。啊，佐敦道咧就係近廟街入口，同埋廣東道咧就近戲曲中心嘅。市民只要需要下載免費下載咧，就係智能手機入邊一個叫做城市景色嘅圖像。咁大家咧就可以一掃，咁咧就可以見到，哇，都有幾多咧就係唔同以前嘅風景景色。咁啊，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咧自己而家呢個地方現在同埋過去嘅景色啦。 实实与你一世。 来世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都东东尘世。来世繁华有谁陪谁挥，来世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 这首歌是 Promise。 跪下来 亲。出面是强烈季风生效啊，吓咁啊，21度嘅气温。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朝朝早继续陪住你。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昨晚深夜宣布，由星期二零时零分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同时限制曾经逗留在那三个国家的人士登机来港，措施为期14日。政府亦都由今日起禁止两间航空公司分别由菲律宾马尼拉同埋印度孟买嘅航班抵港，同样为期14日。有专家表示，针对印巴同菲律宾嘅熔断机制唔可能只维持两星期，但係将相关国家列为极高风险指明地区，可以有效阻截病毒传入。港铁表示，东铁线新轨道接驳工程寻日按计划成功完成，并且已经进行列车测试，确保运作安全。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回复正常运作。澳洲总理莫里森说，不会急于重开国际边境，以免国内接近完全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由生活方式遭受破坏。莫里森在电视演说中表示，国民目前的生活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众非常不同，他不会令这种生活模式处于风险。澳洲过去超过一年对所有非公民和非本土居民关闭边境，加上当地的抗疫封锁措施以及迅速根据患者接触史进行追踪，令到澳洲成功避免受到全球疫情大流行严重影响。泰国目前大约有1万几名新型肺炎患者仍然正在接受治疗。报道指，医疗体系面临巨大考验，医院的床位不够，而确诊人士入院困难。国家卫生安全办公室秘书长佳迪说，目前大约有700名确诊患者等待入院，卫生部门正是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安排床位。泰国私立医院协会会长查伦说，目前确实有很多确诊人士等待床位，部分私立医院没有接收患者，亦都未有帮助患者联络其他医疗机构。泰国政府已经下令全国各地加紧兴建临时医院，卫生部亦都启动了酒店医院模式，将闲置酒店改造为临时医疗场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星期一个人最鬼容易眼瞓，睇下崔杰彤醒咗未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伯，早晨晨光嘅听众，醒就一定醒咗噶啦，始终都要翻嚟翻工噶嘛。 太好啦，星期一都听到你把声咁精神。 但是你话啊，晏晚瞓咧咁样，正常就星期一真系最攰嘅，因为多数礼拜日咧就会即系可能睇电视都睇夜啲啦。我寻晚又睇电视睇夜咗成，哇，睇到十一点几咁，跟住整埋啲嘢啊，可能真系成十二点几先瞓啦。 系啊， 特别平时咧就晏咗好多，咁不过咧为咗令大家都醒下嘅时候咧，今日就考考大家，睇下大家即系脑筋转下弯。 好啊好啊，动下脑筋啊！ 是啦，动下脑筋大家醒啲啦。嗱，咁啊，讲起睇电视咧，其实正所谓电视节目都有好多种噶嘛。 嗯。 因为有一样嘢咧叫做肥皂剧。 哦，系啊。 我成日听人哋讲，睇下啲肥皂剧咯，咁样。咁点解叫做肥皂咧？ 肥皂。 系啦，点解唔？ 因为笑到要，因为笑到要执翻拣咯。 敷低身系咪？笑到敷低身系嘛？都几有创意，不过唔啱。 哎呀， 第二个古法呢， 第二个古法就是因为佢笑到呢啲嘢好滑啊，好似番碱咁样咁滑。 咩叫笑到好滑啊？ 即係嗰啲 get 位呢就一容易就射到你去笑位囉。 嗱虽然都系好有创意，不过都系唔啱。 哎呀， 好多人呢以为肥皂劇呢就系咪话哦，系咪因为佢嗰啲连续劇好悠闲啊，好长啊，为咗即系节省时间呢，啲人可以即系一边冲凉一边睇啊，即系 miss 咗都唔紧要㗎咁样。我问咗好多人呢，好多人都以为系咁样喎。咁、但其实呢原来又唔系。佢话咧本身咧，肥皂剧啦，咁英文叫 soap opera 啦，咁其实咧就系话以家庭问题为题材嘅广播，又或者系电视连续剧。 系啊， 咁佢里面咧其实都系以家庭妇女为主要嘅观众啦，亦都以家庭嘅日常用品嘅商家咧嚟做赞助商嘅。 嗯。 咁當然啦，佢主題都係圍繞住普通嘅家庭生活環境咁樣啦。咁事實上咧，最早嘅肥皂劇咧就係指上世紀三十年代，即係好耐好耐以前 嘅啦。哇，咁早啊！嗰陣時仲係黑白嘅應該。 系啦，咁啊，美国无线电广播之中咧，就播放一啲长篇嘅广播连续剧。咁有其实有两个讲法嘅，一个咧就话系电视剧啦，有一个讲法咧就话系即系收音机啦。咁但系总之佢广播嘅连续剧咧，都系即系以头先所讲啦，即系家庭生活为主啊咁样。而最主要嘅赞助商咧，就系日常清洁剂啊。嘅廠商嚟嘅，咁所以咧一路播嘅時候，其實中間咧都會穿插住一啲嘅廣告咧，主要就係賣肥皂啦，即係賣番鹼啦，其中一項。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啲人睇睇下或者聽聽下嗰個劇嘅時候，中間又叫你買番鹼啊，咁樣呢個番鹼好好用啊，咁樣。咁所以慢慢咧就呢個肥皂劇呢個名字出現啦。 咁但係真係可以叫做洗頭水劇嘅喎，如果照你咁講，反正都係嗰啲或者拖地劇啊。 都可能是的，不过可能肥皂剧又简单啲啦，或者嗰一期呢即係买得比较行啲。因为我諗嗰陣时咁耐之前呢未必有洗头水添啊，即係返一嚿返揀就搞掂晒㗎啦嘛，即係你洗头啊冲凉啊咁样。 啊你又啱喎，嗰陣时可能真係未必有洗头水，同埋嗰陣时嘅剧集呢嗰啲人呢黑白嘛，同埋嗰啲人行得快啲嘅。你有冇发觉你记唔记得，即係嗰啲黑白嗰啲纪录片嗰啲成日见到啲人行得快啲㗎嘛。 点解呢？ 因为佢哋啲格数问题囉，即係嗰啲拍摄啊 play 嘅时候嗰个格数问题。所以就算行得好慢呢啲人都係行得快啲。呢样嘢真係要请教钟哥。咁我成日都諗，如果用返以前嗰啲技术拍剧，其实本身嗰啲人呢行路嘅时候会唔会佢自己譬如我哋即係喺现实入面啦，做得慢啲，做慢动作嘅，咁你推翻出嚟咪会系正常翻咯，咁样。点解佢哋唔咁拍咧？ 定系以前啲菲林太贵啊，所以啲嘢快啲做咗佢啊，咁样。 又有可能系、啊， 呢个又要再揾下资料，下次再解答你啊。 好啊，好啊，好啦，我哋转头见啦。 嗯，拜拜。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分嘅时间，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晨光百科。人类呢能够咧就企起身去到行路啊，再加埋奔跑，所以咧我哋就可以不断咁样由以前原始人年代不断咁样去到发展同埋进化啦。千祈唔好睇小人类嗰对脚啊，因为我哋对脚咧真系好厉害噶。啊，有一啲嘅叫做人种啊，以前有好多唔同人种嘅，有一啲咧适合叫做远距离行走嘅人类咧，其实就系我哋嘅祖先啊，称之为智人。就是因为我哋能够咧谂办法去到行咁远，同埋我哋有一个咧就系呢个行走远距离嘅能力，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咧就遍布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咧，就去到大陸板塊分裂嘅時候啦，都一樣可以將唔同嘅人種咧就帶到唔同嘅地方噃。所以一對腳咧非常之厲害啊！不過我哋晨光百科唔係講智人啊。既然我哋咧就咁依靠一對腳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行路啊、跑步嘅時候咧，都要多啲愛護下我哋對腳喎。又要跑步，又要爱护对脚，有啲乜嘢计仔啊？咁啊，梗系最好咧，就系着翻一对靓嘅波鞋啦。所谓靓咧，唔一定系价钱贵嘅，而系适合我哋嘅运动鞋。嗱，鞋啊，可以帮助到我哋抵御到只脚咧，就唔好割伤啦、界伤啦、撞伤啦。以前嘅人呢，即係讲好多年之前，真係几万年之前呢，其实佢哋都已经开始懂得用兽皮以及呢就树枝啊等等去到做一啲最简单最粗糙嘅鞋，目的都係可以保护到我哋对脚，可以令到我哋行得更加远。不过呢，人类嘅叫做鞋，特别係运动鞋呢，就真係要讲到呢1895年嘅时间，咁开始呢就有呢啲叫做运动鞋咧，就推出嚟啦。啊，当其时推出嘅鞋嘅设计啊，当然咧就系同而家比啊，梗系冇得比啦。生产同埋销售各方面咧，都系最原始嘅感觉嚟嘅。咁啊，最初嘅运动鞋啊，大部分咧都系因为运动鞋标榜运动鞋运动啦，所以咧喺田径场上面咧去到用嘅，无论系草地定还是咧就系而家嘅田径跑道，类似田径跑道咁样。咁所以都有分咧就系唔同种类嘅钉鞋，或者咧就系中距离嘅跑鞋、跳高鞋，亦都有一啲咧就系田径嘅比赛嘅专用鞋。虽然啱啱出啫，咁但系大部分嘅运动鞋都真系非常之针对一啲专业嘅项目噶。好啦，去到21世纪，咁当然啦，运用咗电脑同埋电子感测嘅装置，准确去到测定同埋自动调节运动鞋嘅运动状况，亦都咧就系令到好多嘅牌子啲鞋咧会越做越好，更加咧就适合我哋人类去到着啦，而且着起上嚟仲非常之舒服添。人类的运动鞋的发展的而且确就是非常之厉害。今时今日我们更加可以用很多叫做记忆的 物料去到就是符合我们脚的形状，穿了上去之后尽量就迎合你自己对脚的形状，然后等你穿得更加舒服的。好啦，有啲迷思嘅，就系啲人话啦，啊呢一对嘅鞋或者呢一个品牌嘅鞋，同一个系列嘅，好多人着啊，啊点解某一啲嘅运动员嗰对鞋又有少少唔同呢？啊，原来咧就是、一啲生产商佢哋为咗咧就系、是、可以催谷某一种鞋嘅销售情况啦，会揾一啲运动员咧去到做代言嘅，而通常呢啲嘅代言嘅鞋咧，啊除咗同我哋嘅外观摸起上嚟一样之外，原来仲有少少唔同嘅，就可能啊。生产商就会为这位的运动员特别订制一对的鞋，所谓特别订制就是会根据着他跑步的姿势，根据他的重量，根据他的平衡点去到设计一对，虽然望起上来一样，但是属于他自己的一对鞋，希望就可以令到他在比赛上面发挥得更加好，跑赢了落不可以帮他的鞋做宣传。今日天气都相当之唔错啦，今日会唔会趁住今日，或者你可能今日休息，或者喺工作，甚至乎学习中间有一啲嘅空隙嘅时间，都可以咧就系喐一喐，运动一下，利用呢啲凉浸浸嘅空气，可以等到你今日做运动嘅成绩可以好啲。当然，功不可没嘅，除咗你努力之外，就系你嗰一对嘅鞋咯。 如何迷上你，何以偏偏想不起，身边空气里吗一种古怪气味，甜蜜未知的感觉难以说出口，像某种魔咒能让我次次身怪已无忧， 这算爱恋吗，神秘似像浓酒香，肉眼看不到细碎的感动在变化，指尖一触碰到你竟会变哑巴，要怎么招架，谁亦有过这种异变吗，奇怪但不可怕，明明想有怪异新闻发生，仍然共你快乐旅行，相拥亲吻， 推散每处黑暗， 刻上爱的魔法，落人再有怪物诞生，有你抱住不必抖震，何妨互诉这份好感，试着勇敢，连暗示也有趣，而迷人讲句爱。始终有爱的牵引，无论世界再坏都可漫长，怕你看不到神秘的流言怒号，是你太高深，每秒牵动定律与变数，来自陌生的光谱，只人看不到，我决心公布，期望你能明白到最后， 不需占卜都可知道与你注定要在一起， 世界太过扑朔迷离，地暗天昏遍布洪水毒气，但愿和你共渡危机，每落城市里见看到美，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 手。 A 零恋爱物语，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啊，电话侧边继续咧都系揾到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你好，阿涛。 Hey, 早晨。 早晨啊，咁今日朝头早有个问题啊，我相信好多屋企嘅听众咧都系一样会遇到，就系我哋嗰啲手提电脑啊，同埋手提电话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系插电啊嘛。因为拎出去要插电噶，电池嗰个保养咧，相信对于一个 IT 人嚟讲咧，特别咧有心得，因为咧。成日都要將啲 device 咧周圍拎嚟拎去，可能有啲甚至乎要出 trip 啊，跟住你唔係度度都有得插電噶嘛，係咪先？唔可以插條 cable 噶嘛。咁但係點樣可以保持到我哋嗰個電咧有一個好嘅效能，插到電？各樣嘅點樣我哋要注意嘅咧？ 主要都係關鍵咧，睇呢個裝置係幾時買嘅啦。然後咧要睇下你平時嗰個使用習慣係點樣嘅。 有啲咩習慣會係對嗰個電池比較上理想嘅咧？ 好啦，咁先讲下呢，通常呢买返嚟嘅嗰个装置呢，好多时候可能都会好似以前嗰种諗法，就係、是、啊，使唔使插佢12个钟头嘅呢？ 係呀係呀係呀，係喎，我以前细个真係一买返嚟嘅时候呢一定会俾人问啦，而家唔好喐，第一嘢插落去嘅时候呢要插爆佢，插爆佢之后呢仲要再等多唔知几多个钟嘅，跟住先至好掹，係啦咁样嘅。咁而家 其實冇呢個需要嘅，係啦，冇需要㗎啦。通常都係差到佢 100%， 其實都可以掹佢出嚟㗎啦。再差落去，其實都冇乜意思嘅。 咁第一下就咁樣啦。咁之後嗰啲咧，咁我係咪要繼續 keep 住佢插住電係好啲，定還是我要到去到零嘅時候，或者一嘅時候1% 電嘅時候，我先至再插？都有好多呢啲說法㗎。 是啦，跟住落嚟呢就係、是、呢個使用習慣啦，咁就先講緊你嗰個用到幾多為止先至好差啦。咁喺我嘅認為呢，就係、是、通常呢用到差唔多 50% 呢或者以上呢，其實就應該可以差㗎啦，唔好等到零先走去差。 我即係一半其實就已經可以差返嗰粒電㗎啦。 係啦，點解咁樣講呢？其實呢呢啲你所謂嘅鋰電池呢，其實佢有裝置呢去記住佢可以差几多次嘅？ 喂，咁样话图，如果佢话佢记住差几多次嘅，咁我咪每一次我都去到差唔多零嘅时候，我先再差新嘅一次，咁条数先抵嘅、哦。 诶，咁佢咧，佢个计法系当你去到耗电源耗尽嘅时候咧，佢就为之计咗一次。咁咧，有啲嘅电池咧，可能你当啦，可能俾你差到500次。咁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差到500次咧，可能嗰嚿电就会停咗啦。 哦，咁但如果我去到 50% 左右，例如 60%， 我已经开始再差返满佢100嘅，咁佢就唔会当一次㗎。 係啦，佢冇咁样计嘅。 哦，哇，原来係咁样㗎。哇，呢、這个真係唔知喎、啊。咁我会 keep 住返长插，嗱係喎。咁如果我长插住个电线，长期插住佢，咁对粒电又得唔得呢？ 係啦，嗱，呢个就係第二个问题啦。其实长插呢正常就冇问题嘅。佢去到 100%， 其实佢自己会停止插电嘅。不过呢，你有时候你会插住用㗎嘛，係咪？ 係啊。 插住用呢，咁就一般人就会觉得哇，你好伤嗰嚿电啦。咁而的确呢，我觉得都会比较伤害到嗰嚿电。因为呢，你又不断咁样去使耗尽緊嗰个电池，同时间呢又要插嗰嚿电喎。咁其实对于嗰个电呢真係唔係咁好嘅。 哦，哇，呢、這个真係第一次听喎。咁如果你话插电嘅时候，我发现个电话开始插电插得慢啦。咁係代表我个电池就嚟死呀，唔掂呀。定还是条线有问题，我点样分别呢？ 咁嗱，首先讲差得慢，正常嘅电池咧就唔应该会有差得慢存在，咁所以咧好有可能咧就系、是、差电嘅嗰个装置出现问题啦。系啦，咁就有两样嘢啦，一系咧就系个插头，一系咧就系嗰条线啦。 个插头就有机会系可能有啲嘢松咗啦，条线就有机会入边条电线断咗，我自己又唔知嘅。 嗯，又或者可能你配即系配嘅嗰个插头嗰、那个功力同你原先嗰、那个。装置咧可能唔系太吻合， 嗯， 因为而家嘅装置咧，太即系装置咧，佢哋插电嗰种模式太多，有啲咧叫快插，有啲可能咧就普通咁样嘅。咁如果你快插装咗一个普通嘅插头，咁相对嘅嗰个传送嘅功率冇咁大，咁相对就咪会插得慢咗咯。 哦，哇，呢啲都要计埋噶，原来。 嗯，冇错啦。 咁坊间咧，佢有啲叫做软件咧，佢就话俾你开呢个插电器嘅时候就用嘅。咁一路插嘅时候，佢咧就可能又帮你唔知特别调整咗啲乜嘢啦，我唔识嘅嗰啲。咁有冇用嘅咧？定还是就咁插落去插电，其实已经足够咧？ 其实我觉得就咁插落去就足够嘅。不过咧，坊间有啲嘅软件咧，就可能系监察住你电话上面 欸、有啲乜嘢嘅 apps 可能長時間開，但係你又唔係成日用嘅，就可能就會幫你刪咗咧，會幫你做咗慳電嘅功能。 仲有一個啦，就係而家好多電話咧，佢可以就係叫做有啲軟件專係愛嚟同你個電池做健康檢查嘅。咁又需唔需要成日幫自己粒電池做呢啲咁樣嘅身體檢查？ 咁坦白講咧，我又會覺得，如果你部電話正常冇乜事，其實我覺得都唔需要開太多呢一類型嘅 app。咁始終喺我的角度，我覺得其實一來啦，嘥咗你嘅 storage 啦；二來其實你成日 check， 即係等於你嘅身體一樣，你都唔會日日走去見醫生啦，係咪先？你見醫生你就要花時間，或者可能要俾錢添。咁當然喺你嘅電話個 app 可能就唔使啦。咁但係你成日 check， 我覺得就會冇乜意思啦。 即係咪又係冇用嘅，但係冇乜意思咯。咁如果我喺一個電話入面開，同時開太多 app 出嚟，係咪都會影響嗰個電池嘅效能㗎？ 咁就視乎嗰個 app 係咪喺後面都會運作啦。咁有啲 app 咧，佢喺後面都 keep 住喺度 running 嘅。咁你開得越多或者裝得越多咧，佢就開得多，咁就會嘥電啦。 嘥電咁就粒電嘅電池壽命就會容易啲冇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同埋都耐唔耐會聽好多嗰啲新聞咧，就話咩半夜插住個電話，攝咗落個枕頭底，又著火又剩。咁呢啲咧，我諗大家都知噶啦，老生常談，自己留意多啲。今日插電嘅時候就正正經經揾個空曠啲嘅位插電。咁啊，電器嘅嘢咧，最緊要都係安全嘅，係咪？ 是啦，最重要都讲多一样，就是真的你不在家的时候就千祈不要插电，真的万一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到火警，其实对大家都不好了。 是啦，那些电线很难讲的嘛，那些电线有没有保养的话是吧？ 电线那当然都有啦，因为始终电线它是中间的传输那个媒体，那所以变了如果你保养得好的话，其实对条线或者对个装置都会好的。你如果成日都去，可能有啲时候，唔小心俾啲柜桶一夹啊，夹得多啊，就会断。其实佢系断入边，即系可能有机会都未必系断喺出边见到。咁其实你都有时候会见到，点解条线好似怪怪地嘅咧？咁所以条线嘅保养都好重要嘅。最重要就系你会见到嗰啲线两边咧都会有个，即系嗰啲接触位咧，尽量都外石一啲啦，或者唔好成日掹嗰条线啦，咁去影响嗰条线嘅质地，咁都要留意呢啲位。 系咯，咁啊，插电咧就好简单嘅，但系都好多要注意嘅。今日朝早唔该晒阿涛，唔该晒， 好，拜拜。Bye bye。 晨光 Coffee Time。 6:56，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啦吓，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现定生效。啊，荃湾西流角公园咧就起于1987年嘅，咁啊，属于市区入边咧旧式嘅公园嚟噶。啊，经过重建之后咧，哎呀，耳目一新，摇身一变咧成为咗空间开扬嘅一啲花园噃。啊，除咗就以特别嘅设计手法，令到本来隐藏喺闹市嘅公园咧重见人间之外啦，啊，原来建筑师今次融入咗咧就系绿化嘅元素，咁啊帮荃湾营造咗一片嘅绿洲。好啦，这个呢就是占地2748平方米的西流角花园啦，咁喺1987年啦，其实就喺荃湾港铁站附近嘅啫。不过呢就由于缺乏同港铁站嘅出口同埋区内行人天桥网络即係同一水平嘅直接通道，大家都知啦，荃湾即係地下车行人呢就可以行上面天桥四通八达嘅，我觉得就起得都相当之唔错啊。咁所以咧就系因为冇嗰啲天桥直接扮到过去啦，咁所以一直咧嗰个使用率都麻麻地啦。咁啊喺2016年嘅时候咧就展开咗呢个工程啦。咁啊而家咧哇喺全部咧即系四通八达啦，咁啊去到啦。咁啊升高嘅公园啦，咁啊连接咗呢个区内嘅行人天桥，咁啊令到好多人咧都可以用更加快捷嘅方式咧就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公园靓嘅位置啦。咁啊而且入边咧更加咧就系、是、有一啲叫做玻璃嘅。天窗啊，幫助咧就係通風同埋引入一啲咧就係日光。我哋見得到咧就係佢唔同嘅位置入邊一啲亦都用咗咧就係混凝土加上中國傳統啊瓮燒青磚咧去到製作咧就係做呢個嘅建築嘅材料嘅。咁所以望起上嚟嘅時候咧都有一種自然啊柔和舒適嘅感覺嘅。如果你仲未去嘅話，或者甚至乎你住喺荃灣都仲未去嘅話咧，喂都不妨咧你去嗰度望一望喎。啊！呢、這個公園亦都見到中央嘅位置設置咗一啲叫做攀爬植物網，咁啊增加咗咧就係綠蔭嘅環境啊！而且咧仲有啊，原來13棵不同品種嘅原有嘅樹木，咁我自己覺得望落去咧， 都覺得係幾靚幾舒服嘅。同埋咧，其實佢頭先用嗰啲咩甕燒青磚去到整嘅時候，都有一種咧文青嘅感覺。不妨咧去嗰度打打卡，咁啊閒時都可以去嗰度咧輕鬆下啦嚇。好啦，時間咧好快脆就會去到早上嘅7:00，咁啊轉頭分道廣播噶咯。咁啊晨光第一線會留翻喺邊度啊？咁啊香港電台第二台。直至到去到早上嘅10:00都会陪住大家。转头新闻翻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除咗白元浩之外啦，林慧芭比都会翻嚟同大家一齐见面噶。我哋转头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搭机喺马尼拉以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300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3、2、1，开卡啦！ 由滋味大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法国味蕾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嘅时间咧，都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先揾咗阿芭比出嚟先啦。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星期一咧，咁啊又唔系 Didi， 又唔系 Irene 啦，系交通组嘅交通王子。 咁多名嘅咩？佢而家 你好啊 ，Toby。 早晨啊，小白，早晨 ，Toby。咁啊，唔敢当王子喎。 唔系，我谂住以后叫你 Toby 咯。 Toby 啊，哇，系啊 ，get 名几好 ，get 名啊，小白白元浩咁样。 系咯， 不过都系正名啫呢个。 Toby 几得意啊！ 哎，好 可以 rap 添 ，Toby。 有个 freestyle 啊， 你中意啊？ 好渣噶呢啲音乐嘅嘢。 好喂，同我哋睇下交通先。 好啊，咁啊，先讲交通先啦。咁啊。那个琴日咧，东铁线就有个接驳路轨工程啦，咁啊完成咗啦。咁而家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咧，就已经系恢复正常嘅。咁至于咧大角咀海亭道同埋海泓道咧，较早前就有水管急修，咁啊做完咗啦。海亭道同埋海泓道部分嘅行车线咧已经系解封啦。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就系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就骏发花园嗰段咧开始车多，龙尾仔果栏嘅就系咁啦。今日 我头先听到嗰啲咩诶海咩道、海咩道嗰度咧，突然间令我谂翻起一样嘢就系、是、诶、譬如喺奥运站嗰度一带咧就系呢啲名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呢一个譬如天水围一带嘅，咁啊有好多天咩路、天咩路、 天影路啦。 啊，如果我哋系天影路嗰啲啦， 系啊。 如果咧有一啲街名咧，即系开放俾我哋市民一齐。 哦，你想负责改名啊？ 唔系唔系，大家一齐举手咁样咯，睇下。 白元路。 白元路，但系真系有呢、這个有啲市民改名噶喎，喺启德嗰度咧，有啲咩翱翔里乜鬼噶嘛，嗰度嗰啲启德嗰啲地盘 都系市民帮手改噶， 系啊，嗰、那个系嗰时候有个比赛噶嘛，咁啊真系市民可以自己报名去参加， 咁样 系啊，而家有啲名嗰啲咩天际。唔知乜鬼啊！有啲名係好得意嘅，其實原來嗰啲係市民改嘅。 哦，但係係咪街名嚟㗎？嗰啲 係街名嚟， 都係街名嚟。 係啊， 咪即係好似颱風咁樣咯，有時會開放俾你改下名咁咯。 係咯，咁啊多啲投入啊嘛，令到市民投入翻佢自己嘅社區嘛，呢啲幾好啊。 係啊，咁啊路政署可以呢啲合作下啦。 嗯、 不過咧嗱，即係今日咧都有樣嘢唔係交通都可以講下 咩啊？ 就係咧今個禮拜五咧，原來又開始文憑試咯。 係啊， 又一年啊，咁就 我都覺得好快啊，今年。但係今年嘅 DSE 生咧，我諗同往年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哋咧。上实体课堂咧比较少啦，真系系咯，相对地都叫做喺其他班级里边比较咧，佢哋都算多嘅，因为学校都体谅佢哋啦，即系都需要多啲实体课堂或者补课啦。但系其实相比起之前嘅教学模式咧，即系对住个老师嘅时间系少啲嘅。 系我自己都发觉上网咧，即系初头都觉得冇乜特别大嘅分别啦。而家发觉有好多细微细眼嘢咧，即系同个老师直接接触咧系会好多，例如咧上英文堂咁样。去到有啲发音啦，即 S 啊 Z 啊呢啲咧，你隔住个平板咧。原來係會學得差好多， 聽得唔清楚咪咧？ 係啊，因為你讀完一輪之後都差唔多嘛，咁個老師一定會話 great 咁樣，因為個老師都係聽到嗰啲嘢嘛。 其實佢都聽唔到。 但係咧，原來睇唔到口型咧係好影響一個小朋友學嗰個語言 嘅， 戴住口罩咧就影響好大。同埋咧，今年考生咧個壓力都會比較大啲啊，因為你又自己個學習進度都好擔心，究竟可唔可以追趕到啦？亦都好驚，即係究竟疫情底下咧，自己其實可能個温習嘅動力都冇以前咁強，咁就變咗咧好大壓力。咁所以各位考生咧，真係都應該要放鬆一下心情，即係盡力咯去應戰咯，咁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 係考試嘅時候嗰啲交通消息啊，到時候要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啊， 係啊，同埋咧要校啱台喎，考聆聽咧，即係一定。佢教翻好似系第二台啊嘛， 系啊，冇错， 唔系好似， 系一定系。 定话俾你听 ，okay, 由而家呢刻咧，屋企人听到都系噶啦，九啊四点八至九啊六点九， 系啦，搵胶纸黐住嗰个位，唔好再扭啦。 搵胶纸已经系甩啊，攞万能胶黐实佢。 我惊佢坏啊，但系你搵万能胶纸，搵胶纸好啦。 系啦， 系啦。咁啊，所以 冇聽錯，因為我上年發現有人聽錯嘅，原來 係咩？ 聽咗第一台，咁就 一路聽， 聽聽唔到有嘢， 淨 係聽到有新聞報道啦，咁樣又聽到有交通消息，但係就唔知點解仲係未播嗰個考試嗰段帶出 嚟， 原來就係第二台先啱。 係咁啊，大家總之廿四小時黐住二台啦嚇， 係啊， 有音樂有快樂啊嘛。 哇，好嘢啊！啊，抵我叫你做王子啊！ 唔好咁講啊，小白。 好啦，唔該曬 Toby 啊，好啦，拜拜啦。 好，今日天氣方面問下 O O 神先。喂，欧神你好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唔知天气点？喂，好大风啊 ！Barbie 改名改得几好， 啊、 我想赞佢。我觉得佢今日讲咗两个都好有创意，极具创意啊！令到我星期一都有一种微笑嘅感觉咁样。咁心情系好，天气就麻麻地，好大风啊！因为见到今日啦吓，即系我自己着咗。久违了嘅长袖衫，但系依然觉得冻啊，咁样有啲阴阴寒嘅感觉。咁一阵详细嘅温度啊，或者系咪有啲强烈季候风信号咁样嗰啲，都要交俾小白同芭比再讲下啦。咁总之依一刻咧，广播道嘅体感温度咧系冻嘅。咁我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亦都相当低啦。咁今日咧阴阴天啊吓，咁绝对系瞓觉嘅好时机。不过如果你依家已经留开心机啦，唔好瞓啊，起身。做下啲簡單嘅伸展運動啦，或者即係早少少食個豐富嘅早餐啦，迎接呢個禮拜嘅挑戰啦嚇。咁啊，始終今日都係星期一，咁啊有好多嘢咧都排山倒海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排住隊等住你做嘅，咁所以咧盡量開個好頭啦，令到星期一咧都充滿活力咁去應戰啊，繼續作戰。頭先 Toby 啊，都同埋小白同埋 Barbie 都有講啊話。 CSE 嘅考生啦，準備啊上市場咯，咁啊都輕鬆幫大家打下氣啊，加下油先啦。點解係輕鬆呢？因為往後仲有好多日要幫大家打氣，所以咧依家係咁要打住氣先，未到最重要，未到最入市場嘅時候，到時先出一出力嘅嚇咁樣咁啊。今日天气嘅情况大概系咁样啦，咁详细嘅天气交俾你哋好嘛？ 好，唔该晒，欧，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原来初时有一两阵嘅雨， 系 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啊吹强风嘅，展望啊本周中后期大致都系天晴嘅。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咁啊出边啲风咧都可能都无端端得一两阵都几劲下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嘅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听听今天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你继续请嚟 Andy 何安达同我哋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哇，今朝早我哋讲一个食物，系呢个鹅肝，好似好矜贵咁。不过我自己咧，你身我就唔食内脏嘅， 系嘛？ 系啦。咁啊 ，Andy， 你又自己中唔中意呢个食物咧？ 我都中意嘅，不过我啲胆固醇过高啊，所以避咗佢。嗱，鹅肝咧，我谂大家做早餐就唔会噶啦。 嗯。 不过咧，就都好多人中意食鹅肝嘅。 系。 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一提起鹅肝咧，就自然个脑里边咧就系啲鹅啊，张大个嘴俾人夹硬灌入去食嘢嗰啲咁嘅图像噶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十几二十年来咧，其实都好多人话佢其实呢种食物嘅生产过程咧，太过唔人道啦，不如咧就禁咗佢啦咁样。 系。 咁而家事實上咧就有大約16個國家啦，都係禁止生產嘅。咁即係大家留意喎，係生產啫，唔係話禁止食或者禁止入口。咁而真真正正係禁止入口嘅咧，即係喺呢個國家裏面應該係冇鵝肝食啦，有都係違法嘅啦。 嗯， 係就係、是、喺印度。 哦，系印度就冇得食鹅肝噶啦， 咁系喺譬如美国咧，就有个别嘅个别嘅市政府啦，纽约市政府咁样啦，就喺2019年咧就自己都立咗法，就唔俾啲餐厅咧就有呢度采卖。 哦，系。 咁就唔系成个国家，亦都唔系成个州，系个别一两个城市咁噶啦，系啦。咁个情况大约咁样。咁其實喺英國咧，就最近又有啲新動作啦。 嗯。 咁佢哋嗰個英國嗰個內閣裏面咧，覺得如果佢哋有一個大臣咧，嗰、那個職務咧就負責動物權益嘅。 嗯。 就專睇動物權益嘅。咁佢就叫做 Goldsmith 啦，係個勳爵嚟嘅。係。最近有好多人向佢提出呈請啦。咁佢就個反應咧好正面嘅。佢就話啫，鵝肝呢一樣。食物咧其實相當之殘忍野蠻啊，就應該禁咗佢。咁佢就話好有決心咧，要喺英國禁咗呢個食物。係咁睇嚟咧就英國真係有條件開始咁樣做啦。點解我話有條件呢？因為喺脱歐之前咧，其實我哋而家英國嘅脱歐之前啦，講緊咁就佢哋都已經係唔俾生產。鵝肝嘅其中一個國家嚟嘅，但係當時佢係歐盟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咁所以喺歐洲裏面生產嘅貨品咧，其實就即係包括喺英國在內咧，都可以自由流通噶嘛。咁所以咧，即係英國咧就繼續可以入口鵝肝嘅，但係而家脱咗歐喎，咁所以就唔使再跟歐盟嘅做法啦嘛。就變咗有一個機會咧，就重新提出嚟講過啦，不如成個英國禁咗佢啦咁樣。 咁所以其實如果呢一個提議即係到頭來真係實施嘅話，咁最大影響係咪就係法國嘅出口咧？ 咁啊，咁英國人咧咁樣講，法國個鵝肝係一個大生意嚟嘅。 係。 咁佢哋一年咧就個生產咧係講緊係15,000吨。咁啊，法國人自己好中意食嘅，咁所以咧。三分二咧就係法國人自己食翻， 留翻自己用嘅。 得三分一咧，即係5,000吨咧，就先至出口嘅。咁而出口裏面咧，去英國得200吨。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即係個影響係4%咯，就好細嘅啫，唔算好大。 咁但係啲法國做生產鵝肝嘅人咧，亦都講話，喂，你哋好似對我哋行業有誤解喎，咁樣。咁佢哋提出咗三方面嘅理由嘅，就話第一咧，就係、是、你唔好夾硬將人啊，即、就、係、是、我哋嗰個食道咧，就嗰個概念咧擺咗喺啲鵝嗰度。佢話鵝嗰個食道咧，其實係個彈性係強好多。咁佢末端咧，其實有亦都一個叫沙囊，係可以儲啲食物嘅。即係第一，你唔好當鵝同人嗰、那個。個消化系統一樣嘅先。第二咧，佢就話咧，其實喺歐洲咧，亦都有好嚴格嘅法例監管，即係只可以用一啲比較某一種一兩種大啲嘅體型嘅鵝啊或者鴨啦，先可以用嚟做出產鵝肝嘅。第二咧，亦都係呢種位置咧，即係最後塞入去。填鴨啊，真真正正填鴨呢個方法咧，就只可以係最後嗰十二日或者到十六日咧，係一日做兩次係有限嘅啫。之前咧呢啲動物咧，其實都係喺啲草地上高自由走動嘅咁樣。咁第三個咧，佢話呢個就係即係雙重標準道德嘅問題啦，即係你啲雞運到行都行唔到，攞啲蛋嚟食，咁你又食得。咁點解鵝肝係特別要攞出嚟講呢咁樣。 所以其實就即係兩邊嘅說法都好似各有道理咁樣啦。咁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咁其實都食物又有好多種嘅。即係最，我覺得最慘呢就係你唔知油自可係咪先？你見唔到油自可，但係當你見過嗰啲圖片或者見過嗰啲片段嘅時候呢，你又真係深深印咗喺腦海裡面呢，可能你就真係會卻步啦對於呢個食物。咁到底嚟緊係咪真係英國能夠好有效咁樣實施呢、這個即係禁制鵝肝，大家唔食鵝肝咧咁啊，拭目以待啦，睇下係咪真係會做得到啦。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Andy 何安達啦，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過。 好，拜拜。 拥抱他，以身去灌溉天地。 界創造一班被驅動嘅細路。 到咗7:22嘅時間 ，Warrior Mira。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7:23啊，欧你好， 喂 ，Bobby 同埋小白啊，咁啊，讲下头先你咪播 Mira 嘅 ，Mira 都系偶像派啊，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喺广播度，嗱，小白一定见证过即系广播路嘅盛世啦， 大家都系、 我估你真系你入行先嘅，你可能嗰阵时仲会见到好多台湾嘅偶像咧飞嚟香港，嗱、我见到最多人嗰一次，嗱，除咗依家 Mira 啦，唔好比对，冇、比较冇伤害啊吓，我记得印象之中最多人。在广播道头搭尾商台啊，港台门口咧、即系除咗抗议事件啊，嗰啲举牌嗰啲之外， 嗰啲唔计， 就系棒棒糖啊嗰啲 咯。哦，系棒棒糖真系好癫啊！ 棒棒糖 嗰阵时真系好犀利。 我哋用到个癫字真系夸张到点？ 真系 由街头企到街尾。 因为通常我哋大家明白，佢哋约访问一定系广播道啦，咁啊有港台，跟住有 通常一站式噶嘛， 边个先边个后又系冇比较啦。 跟住咧，跟住真系嗰啲 fans 咧，可能喺我哋呢度做完之后咧，跟住佢哋一落去，咁我哋呢个一圈噶嘛。 就跑过去啦， 就即刻跑落去下低， 系啊， 又继续喺度等，继续喺度。 哇！呢啲我细个睇电视剧有，即系追车尾啊嗰啲， 起码有百几二百人，我记得棒棒糖当年 好疯狂啊，真系 百几二百人真系好劲喎。 系啊，嗰阵时有 combo hit 嘅，先系飞轮海，跟住就到棒棒糖咯。但系都系台湾嘅人气偶像啦。咁当然你话喂都有唔同嘅 artist 嚟香港，有阵时都会嚟电台访问，都出爆嘅。咁依家我眼见最多就系 Mira 啦吓，我眼见咧，我都好少翻电台，系咪先？就系朝头早。 其实我哋自己都见到好多就系以前咧有好多歌手上嚟做。訪問的時候咧，咁我哋又會出 press 啊，又有剩咁樣嘅，咁又呢個歌手今日會嚟咁樣，咁嗰陣時報紙都有一世格，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係啊，星中今日星中， 類似呢啲今日星中咁報紙有一世格咧，去到咧就話俾大家聽啊，今日咧嗰個啲artist 咧會去到邊一度嘅， 係 跟住啲 fans 咧就已經喺我哋上集嘅停車場嗰度等咯，有啲仲醒啊，就知你嗰日忙咧，你一定會喺下集就喺埋下集等。 系啊， 跟住上下包抄，跟住喺下集走佢嘅时候，下集俾大声，喂佢喺下低啊，跟住又跑落去， 系啊，都几多人。 其实我觉得咧，我都好佩服佢哋咧，佢哋可以对自己偶像嗰个时间表咁了如指掌咯，犹如经理人一般啊，完全知道佢几点钟嚟边度。 我怀疑啲系无间道嚟噶，你边会知得咁清楚？ 点会知得咁清楚啫？ 可能经理人又会放风唱， 系啦， 我哋今日喺广播度做访问，你哋想 梗系要做一做细啦， 边个边个咁你就嚟啦，咁啊依家都系，即系譬如。你話揸車入到港台門口，哇！門口咁多人，你應該心諗都啊 ，Mira 係咪上面學講咁樣？咁樣類似係咁嘅一個情況啦。好啦，咁啊講開呢啲瘋狂嘅 fans 咧，內地咧其實都好多追星族噶嘛。內地咧近排有媒體咧就報道啊，竟然有 fans 咧入去酒店入面咧食翻啊呢個叫做 artist 啊或者呢位咧明星嘅一啲食完之後嗰啲牛角包啊， 哇！ 仲抽翻佢嗰個口罩嚟，即係用。完嗰啲口罩啊，即系嗰个明星用完嗰个口罩，跟住仲要摆喺个鼻嗰度闻，话 件事相当不理想。 系啊，佢仲要发帖啊，即系喺网络上边发嗰啲可能微信嗰啲朋友圈啊，哇，真系好甜美，好香啊，咁样啦。 我想问下，系女偶像？ 诶，男都几靓仔噶。呢个偶像叫严浩翔，嗱，我就真系唔识啊，睇佢个样都系。偶像样啦，我只能够讲偶像样，即 系 好似 BTS 防弹少年团嗰啲靓仔咁样啦， 系 即系嗱相 啊。佢嗰张相得一 cm 乘一 cm 又真系好难睇到靓唔靓。 哦，咁紧 要啊！内地偶像啊，我梗系撑香港偶像啦。我觉得佢同靓仔啲， 冇所谓，冇所谓，即系各有各喜好啦。咁但系就算你嘅喜好系点啊，都唔应该咧。 即係你哇潛入去個酒店房嗰度，跟住食人哋食過嘅嘢， 你仲要聞人哋嗰個用過嘅口罩。 係啊，你真係會有機會啦。嗱 ，touch wood 有機會有病毒㗎嘛？係 啊， 唔係偶像就冇病毒㗎嘛？ 冇病毒點都會有菌。 係啦、 啊，有菌呢個一定冇錯。 係啊，有菌啊，細菌好多㗎嘛。咁 啊，有啲官方媒體咧都出嚟講啊，話叫大家咧追星咧要理性啊，唔好咧侵犯咗明星嘅私隱咁樣。咁你而家亮麗面就話哇，可能。见到个牛角包食到一半，你摆落口食啫。但系有阵时你入到人哋酒店房，好多私人嘅物品噶嘛，系咪先？一乱粒，譬如佢只物系穿窿嘅咁样，喂，咁呢啲其实我唔系想曝光噶， 或者擤鼻涕嚿厕纸执翻咁样，唔通？ 哇，好核突啊！ 系咯，我真系谂起，其实都系同类嘅废物嚟嘅，对于我嚟讲，我觉得都要摆落有盖垃圾桶处理。 系啊，所以内地官方媒体都忍唔住要出声去直斥啊！上述行为咧系侵犯私人嘅，要求民众理性追星。不少网民咧都批评佢哋嘅行为啊，就系话哇呢啲系咪脑残啊？咁你知网上啲人讲嘢唔 系 好使负责任。不过你话距离脑残系咪好远咧？我又觉得未至于。其实大家都理性少少。 系啊， 我哋旧时咧广播道啊，即系嗰阵时未好盛行嘅。跟住追車咧，追啲偶像啊！其實嗰啲 fans 都非理性 啊！喺 馬路上面追車， 好危險啊！真係 好危險噶嘛！我記得有次 咁樣搞到 福山亞視嚟香港，又係有啲女粉絲追車，嗰個畫面幾耐冇見過啦，係咪先？ 福山好靚仔， 我都 唔好追啦。 係啊，正所謂神探伽利略咧，查案喺邊度查咧？喺電影或者日劇入邊查，佢唔想喺香港查案。究竟個 fans 點解會有嚴重車？所以咧咁多位啊追星族咧，真系啊要谂过度过啦，即系同埋唔好以身犯险啊！ 今日系四月十九日，星期一，农历三月初八，适宜出行。迁徙 系时候约朋友出街玩啊！ 疫情期间迟啲先啦。今日既开始。动土 咁就乜都唔做啦， 唔好咁，需要做嘅就要做。今日都系英国嘅报春花日，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深夜宣布，由星期二零时零分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同时限制曾经逗留在那三个国家的人士登机来港，措施为期十四日。政府亦由今日起禁止两间航空公司分别由菲律宾马尼拉和印度孟买的航班抵港，同样为期十四日。有专家表示，针对印巴和菲律宾的熔断机制不可能只维持两星期，但是将相关国家列为极高风险指明地区，可有效阻截病毒传入。港鐵表示，東鐵線新軌道接駁工程昨日按計劃成功完成，並已經進行列車測試，確保運作安全。東鐵線往來紅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車服務今日回復正常運作。埃及的客運列車出軌事故增至最少11人死亡，98人受傷。總統塞西責成四個部門組成聯合調查委員會。檢察部門說已經對列車司機、司機助手和8名官員展開調查。衛生部說已經派出60部救護車前往救援，將傷者送院。事發在當地星期日，當局指出事列車由首都開羅駛往北部城市曼蘇拉，途中突然有四節車廂出軌。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有啲熱啊，翻嚟嘅時候。 今日 係咯，明 明今日聽所有人講都話凍嘅喎，阿歐又話要著長袖衫又點嘅。 可能因為趕啊，但你都知啦，我都搬到好近嘅啦嘛，已經。但係好多時候咧，啲人都話越住得近嘅咧，就越遇得悶啊嘛。我就開始就 feel 到呢一個嘅魔咒啊。 唔關事，唔關事。 係點咧？ 跟你個人的心有關， 點解咧？ 正所謂心靜自然涼、哦、你個人的心不靜咧，所以咧咩都會覺得有啲 咁鬼趕啊，好難靜嘅。一路行翻嚟時候，夠鐘啦咁樣。咁不過咧，講開搬屋咧、我睇咗一則新聞咧，就話有一個人佢就三年裏面咧就搬咗十八次屋， 三年十八次，即係一年大約六次到啦。 系啊，咁啊再除翻开，即系两个月一次， 差唔多啦。 系啦、啊，系啦、啊。咁、原因咧，转头先讲。咁啊，问下钟哥，你住咗咁耐，即系喺而家呢一度啦，住咗我谂都有 十几年， 十几年啦，系啊。咁之前你搬屋搬得密密啦， 之前搬得好密。 点解咧？ 我以前喺电视台年代咧，嗰阵时我真系拍得住你净话讲嗰个啊，一年六次啊。 吓，点解咧？ 拍得住嗰阵时好咩噶嘛，即系艺术家。我需要一个环境俾啲灵感我啊，当某一个地方住得咁上下嘅时候，就觉得哎呀，都系咁啦，每日翻去见嘅嘢啊，环境啊，道路都一样嘅时候，有啲闷啊。吓，同埋嗰阵时未买屋啊嘛，最重要系。 唔系，但系你租楼都要签约噶。 哦，嗰阵时咧租亲嘅都好彩， 系 我俾一个月通知。 哦，咁就得啦， 就得啦，吓，即系好彩 咯。我见你梁荣忠，好啦，好啦，好啦， 见你梁荣忠，快走啊！嗰阵时，所以咧，基本上住咗一个月咧，已经同佢讲，喂，我下个月住埋咧，我就走啦， 我即系搬得好密，咁你系即系搬得好远嘅，即系每一次你系因为你要转换环境啊嘛，咁你冇理由搬去隔篱村噶嘛。 哦，你哋去都系嗰区， 诶，又系， 因为翻工方便啊嘛，都系嗰区，只不过可能系呢条村啦，定嗰条村，不过你喺西嗰阵时西贡啊嘛。西贡你由呢条村去嗰条村都可能一段距离，真嘅 揸车都廿分钟咁嘅，吓咁但系你唔觉得搬屋好烦咩？ 好烦，第一次梗系唔觉啦。我好记得我最初第一次喺屋企搬出嚟嘅时候咧， 系 一个红白蓝胶袋，一张纸， 系 冇啦。 唔紧要，因为你所需要嘅嘢都仲喺娘家嘛， 咪差唔多攞晒出嚟咁就 吓，得咁少嘢噶咋？ 有啲咩啫？嗰阵时随身物品， 男仔系真系轻便啲嘅。 同埋就 系 话嗰阵时冇乜能力去买嘢噶嘛， 即系冇乜玩具， 乜都冇啊，即系用得嘅都冇，即系真系就一个红白蓝胶袋，仲要唔满噶， 系 咁同埋一张席，张席就系我阿妈俾我嘅添。 张席你床都唔买啦咩？ 你新屋嗰度有床噶嘛，同埋有埋床褥噶嘛。 哦， 当然你敢唔敢瞓啦？咁如果你冇钱买嘅时候，有你都要瞓噶啦。 系。 咁所以我阿妈就俾咗张席我，我哋铺喺上面啦。 系。 铺喺上面就当冇嘢噶啦。我又系、哦。 你为咗搬出去，连你连人哋张床褥都瞓埋系嘛？ 梗系啦，你冇办法平啊嘛。最初搬出嚟嘅时候。租咗间房千几蚊一个月啊嘛， 哦， 千几蚊一个月啫。 但你冇试过系即系搬到去一间屋，你觉得哇好舒服喎、啊、呢度，真系唔系好想走、啊。 两样我都试过， 吓， 即系好舒服嘅我又试过， 系 好唔舒服嘅我都试过。 咁好唔舒服系发生咩事咧？ 咁你话咩事啊？ 真系嗰啲， 我点知啊？总之就系、是，咦？有啲唔对路 咁样。但你睇屋嗰阵时唔觉嘅，即系住落先觉嘅。 所以成日都话咧，睇屋咧，你真系要有一个习惯。 我借小猪俾你啊！ 除咗之外，或者有冇阿小白嗰啲咧，好细个嗰啲咁样啦。咁通常都话你朝早睇一次，夜晚睇一次。仲有一样嘢，如果你买屋咧，就更加睇多一次，就系最好啊！如果在落完雨或者叫做大风雨啲之后，睇多一次， 哦， 睇下佢会唔会漏水啊嘛。 我自己第一次搬出嚟，即系一个人住嗰阵时咧，就真系啱啱好似喺个山竹之后啊。 啊，咁你就睇得好清楚啦。 系啊，跟住我见到，咦，咁大嘅窗台都冇事嘅，咁应该冇事咯。 应该冇事。 系啦，咁跟住搬咗入去之后咧，发现。每次即系咁，我都有经过即系 其他风雨啊， 其他风雨啦，系啊，有时去到夏天啦，咁无论落几大雨咧，都骗唔到入嚟嘅。 嗱，就系啦， 系咯， 就系啦， 我就好奇怪啊！但系唔系都睇风向嘅咩？冇理由即系次次都骗唔到入嚟噶。 嗱，咁你好彩啦， 系咯，好犀利喎！ 我好记得以前有一次咧，即系住喺屯门某一个好大嘅即系海岸嗰度咧， 好多金嗰度， 好多金嗰度租噶嘛，咁我租咗一个单位啦，咁冇嘢啦，谂住有一次无端端打风，哇！嗰啲风嗰啲雨水好大雨咧，喺边度入嚟啊？冷气机啊，喺冷气机度拱翻入嚟啊！ 我好記得個畫面啊，因為嗰個風嚟得好急啊嘛，突然之間咧個冷氣機好似變咗瀑布啊，喺嗰度咧啲水流落嚟，跟住我攞個桶又接唔切，塞毛巾啊，屋企冇咁多毛巾，終於咧由佢流到成地都係水。 咁最後有冇壞到嘅部冷氣機？ 哦，咁啊搬咗啦。 但呢一個冷氣機位係都常入水嘅，即係如果佢可能整得唔好咧，嗰、那個都係一個麻煩地方嚟。 嗰時仲唔係嗰啲分體式冷氣啊嘛，仲係嗰啲獨立式嗰啲啊嘛， 一大嚿嗰啲， 一大嚿啲啊嘛，咁嗰啲啲即係出氣口又係嗰度，入氣口又係嗰度啊嘛，一衝入嚟嘅時候，同埋佢四邊。可能嗰啲位吻得唔靚咧，咁跟住啲水就係咁樣瀑布咁啊，入邊，哇，幾驚啊！嗰日、我以為間屋會浸曬添。 咁跟住就驚到再驚下一次落雨，所以就搬走啦。 係咁啊，即刻梗係打電話俾管理處咯。喂，我哋咁樣呢、這個情況。 係，咁而家幾好啊！即係你而家叫做係咪叫做落葉生根啊？係咪嗰啲啊？ 又唔係嘅，即係我始終都係中意搬屋嘅人嚟嘅。 係咩？ 都係中意。 但係你呢度住咗好耐咯喎。 而家只不過係未揾到一個更加比呢度更加我想搬嘅地方。 同埋你越嚟越多嘢嘅时候 呢、這个就系重点啦， 你就觉得好烦啦。 呢、這个就系重点啦。第一次搬嘅时候，一个红白蓝一张席啊嘛。我第二次搬嘅时候咧，差唔多已经系两个红白蓝啦。咁张席抌咗啦，当然系冇攞啦。咁跟住再搬落去，我记得搬到有一次咧，我有大约七至八个红白蓝胶袋，我就觉得辛苦啦。因为咧，我又唔中意搵搬运公司嘅，我中意自己嚟噶嘛。 咁搞笑， 系我中意自己搬。 可唔可以雪柜嗰啲搬啊？ 雪柜你有下家同埋上家剩落，你唔会买一个雪柜噶嘛？咁、搬到七个红白篮，七至八个红白篮左右咧，跟住就唔想搬啦，因为太多嘢啦。咁后期开始多埋一啲叫做家具啦。咁跟住，哇！喺呢张凳留俾人，嗰个业主就话：喂，我唔要啊，你搬翻走佢啦。下一个住嘅屋又未必啱用嘅时候，咁就开始头痕啦。咁就麻麻地上搬屋啦。 不过好彩就系而家都嗰啲网上面咧、二手家私买卖，即系有啲直头系话：我唔想嘥咗佢啫，我唔收你钱，你上嚟我屋企攞啦。咁样即系都有好多呢啲。 而家就方便咗啦， 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都几好嘅，即系对于搬屋呢个环节，你唔想嘥嘢又唔想抌嘢嘅时候咧，呢、這个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我记得我最近嗰次搬嘅時候咧，嗰啲電視機啊，嗰啲餐台啊、凳啊嗰啲咧，我其實好快就有人要接手咯。咁、當然啦，我都係以一個好平好平嘅價錢，即係半賣半送咁樣賣出去啦。咁但係我覺得幾開心嘅就係佢哋收到之後咧，佢會話翻俾我聽，我屋企人好中意啊。係 啊，呢個最緊要啊！嗱，如果你抌咗，你真係嘥咗啊嘛。 係啊係啊。 如果揾到第二即係叫做咩？揾到第二 主好人家， 咁佢又可以繼續發揮佢嘅功效，你話幾好？ 係啊，嗱，講到點解？刚才说一开头有个人在印度其实他、举家就在三年之内就搬了十八次屋呢就不是因为好像中哥那样艺术家想转换环境、而是真的他见到一些不想见到的东西但为什么见得那么密呢就因为这件事真的无处不在的、讲的是曱甴是小强咁话说咧，有对夫妻咧，佢哋就2017年嘅时候就结婚啦，咁啊搬埋一齐住啦，咁啊点不知住下咧，有一日就发现咗屋企有只曱甴，咁个女主人咧就好惊，咁就惊叫啦，咁然后咧就除咗大叫之外咧，佢就要就同佢老公讲，佢就提出咗个要求，佢话不如我哋搬啦咁样，可能佢知道即系曱甴呢一样嘢咧。即打不死啊！同埋咧，你见到一只嘅时候，其实可能你间屋里面已经存在咗几十只，只不过你见唔到啫咁样。咁啊，佢老公啊，啱啱新婚就梗系啊，好啦好啦，见你咁惊咁啊搬啦。啊，咁点不知咧，搬嚟搬去咧，只要搬到每一间新屋，佢见到有一只曱甴嘅话咧。佢都話要搬屋，咁如是者咧，其實佢老公都就咗佢好多次噶啦，就三年之內真係搬咗十八次。但系到最后咧，佢老公都顶唔顺啦，即系觉得呢个问题咧就解决唔到。咁但系咧喺即系闹离婚之前咧，其实佢老公都有话 咁严重， 系啊，因为一个就话要走，一个就话唔走咁样。咁但系咧，佢老公都有尝试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就话不如其实系咪你个心理上面咧要克服呢一样嘢咧，就尝试带佢去睇心理医生啦。因为可能呢一个恐惧咧唔系普通嘅恐惧啊，即系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嘅时候咧，你就要解决啦嘛。咁你而家不停搬屋，其实都好影响噶嘛。即系除咗你嘅生活之外，你嘅金钱都好影响噶嘛。咁、但系好可惜咧，那个女子咧就觉得自己冇病，咁就坚拒唔去睇医生。就算捉咗去睇医生咧，佢都唔肯食药。 到到最後咧，而家呢一個嘅國際新聞就話，哦，其實佢哋都解決唔到啊，就係因為係啊，就係話因為一隻曱甴。除咗離婚之外咧，就係嗰個男主人咧話，成日俾佢啲親朋戚友笑啊，即係啊，點會咁小事你哋就即係搬屋噶啦咁樣啊？誒點解會即係咁誇張咧件事？咁啊到到最後咧，都係一個唔係幾開心嘅結果。 即係分開咗。 係啊。 喂，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咧，可能係個男人咧。啊是不是想分开找不到藉口 怎会搬极都咁多曱甴啦？ 所以冇理由搬极都咁多曱甴，咁我一定要有你搬十八次，你搬咗十次之后啊，你一定谂到有啲乜嘢地方或者咩区系冇噶嘛？ 哎呀，我觉得我同你咧系完全两个嘅谂法，你系男人嘅谂法就系、是、男人想离婚，所以就捉啲曱甴翻。跟住我正想讲话，哎，其实咧我估都唔知系咪个老婆本身想离婚，跟住咧见到求其即系一啲好常见嘅嘢咧，就发大嚟讲啦。 呢、這个真系男女大不同， 系咪啊？ 但系两个都系。阴谋论 咯，系冇错，所以我哋两个都系有共通点嘅。 啊！我大半夜闷到要玩透衫，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涌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面具有责难。伴你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够好玩点会瞓？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你咪揸紧 GTA 啊？机师，喂你降落甩未嘅喂？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免费。欢喜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不分，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要听晚先至瞓，你不中要玩咗先至瞓，咁过瘾点眼瞓？ 郑中基嘅玩咗先至瞓啊！寻晚我有啊。今日承受翻啊、开始觉得自己有少少口齿不清， 懵啊，系嘛， 懵懵地啊，系。早晨啊，林妈， 早晨崔健同早晨钟哥。 点啊？ 头先你哋咪讲到搬屋嘅，咁、你哋喺咁多次嘅搬屋经验里面，有冇叫人嚟帮手先？ 咁就有啦， 最终都有嘅，即系譬如开始多啲，特别系多啲大型家具你要喐嘅时候，你就自己搬唔到噶啦嘛。 系啦，咁你会叫搬屋？ 屋公司帮手定叫啲 friend 嚟帮手咧？ 两样都试过， 两样都要。唔系睇下系咩期间啦，即系你搬紧嘅时候就我就揾搬运公司啦。咁但系搬完之后佢哋走噶啦嘛，即系你之后譬如可能再买啲新嘅柜啊，要砌啲柜啊等等咧，就梗系揾朋友帮手啦。 阿杰同你都几精打细算，我自己咧就两者都试过嘅。细个嗰阵时咧，我就记得系揾啲屋企人嚟帮手，即系我仲系小朋友嗰个年代，就我阿爸阿妈揾啲兄弟姊妹嗰啲，嗰阵时仲系年青力壮咁样嚟帮手搬啲家私啦。同埋因为咧，我细个嗰几次搬屋嘅经验咧，都系好近嘅，即系直情系可能一条 隔篱座咁样， 唔系隔篱座，隔篱屋啊。 咁就唔系叫搬屋啦， 唔系，咁系都系叫搬屋，因为真系卖咗以前住嗰个单位，搬去隔篱嗰个单位，系啦，因为个景观咧，我哋就好中意嘅，系啦，即系我哋好中意系同一个方向，但系佢又望另外一边，即系咁啱先嗰个单位，你知有时同一座，但系两个单位系望另外嗰边系两个景色嚟噶嘛，系啦，咁我哋又中意。嗰边，所以就搬咗去嗰度，但又好中意嗰一区，所以又住翻喺嗰度啦。咁所以就都喺嗰个屋都住咗好一段时间。咁啊，直至到我自己嗰阵时咧，结婚搬屋啊，近呢两年咧，就真系发觉自己搞唔掂啦。因为嗰啲大型家私咧，原来都真系好难再揾人帮到你手托啦。咁所以我自己就揾啲搬屋公司帮手咯。我都几惊叹佢哋嗰个嘅包装嘅技巧，哇，好好睇嘅！见佢哋咧，即系成张梳化一揿就举直咗啦，然之后就揾嗰啲胶咧，咪系咁掹住佢嘅。 嗰啲包书胶纸或者简称叫做保鲜纸， 系啦系 啦，型保鲜纸。 哇，好纯熟嘅！然之后见佢一只脚咧，一踢嗰架车咧，就转转转转转，然之后就自动捆绑晒咁。我就觉得哇，好好睇呢个过程。 神乎其技啊嘛，你觉得？ 系啦，同埋我嗰阵时问佢师傅，我使唔使执晒柜桶入边啲嘢出嚟先？唔使啦，唔使啦，帮你黐住佢咁。咁又真系。系，因为我嗰阵时成日谂住咧，如果譬如我哋自己搬呢啲直播室嗰啲 CD 柜咧，咁我哋梗系自己执晒 CD 出嚟，然之后逐格逐格搬啦。如果唔系点托咧咁大个柜系咪先？但系搬屋公司咧真系好夸张，佢哋系完全唔需要做呢啲动作嘅。 其实除咗搬运工人啊或者搬运师傅劲之外咧，搬屋嘅时候咧，你嗰啲装嵌嘅师傅都 系 好劲。因为我记得嗰阵时我一搬嘅时候咧，就谂住悭钱，咁跟住咧就买咗个衣柜，然后我就见几块板啫，自己砌咯。咁虽然个衣柜咧都几大嘅，但系因为我觉得佢成个组合咧系，即系好似，因为我就话我砌开 LEGO 嘅。咁應該冇問題啦，咁樣咁跟住咧就話好似都慳翻一千幾百咁樣嘅，咁跟住我就叫埋阿 Bear 咧，就嚟喂你 幫手細櫃啦， 幫手細櫃啦，唔係我都信得佢過嘅，我估佢而家聽緊啦，讚美你啊嚇！ 我信得佢過，但係我信唔過佢嘅力度啊！睇個樣弱不禁風，邊次搬都喐嘢。 唔係因為我哋覺得咧需要智慧多啲嘅，即係嗰啲組裝， 即 係 你覺得你組裝智慧係冇問題， 係啦。 因為抌咗 喂，咁佢都高高大大啊， 佢咪就係高高大大，但係弱不禁風咯。 佢系咪咧？其实佢都帮到手嘅， 佢谂住搵佢扶住块板嘅啫。 系啦，我都要赞美佢嘅。 你行开行埋，你自己搬紧嘢，都有人睇住间屋噶。 系啦， 一定帮到手嘅。 嗱，咁跟住咧，我就叫咗佢嚟啦。然后我哋两个都觉得简单啦，即系望住本说明书 OK 啦，咁样咁啊砌咯，咁样。跟住砌嘅时候咧，中间有一啲位咧，即系我哋。异口同声都话呢一个步骤一定唔可以砌错，因为砌错咧就好明显就调转嘅啦，咁样。咁我哋咧 double confirm 咗好多次，系咁样安上去啦嘛，系啊，你觉得系？系，咁我安上去啦。安完上去之后，我哋两个呆咗，咦？点解都系错嘅？都唔紧要啦，喺里面嗰条通冇所谓嘅，咁样啦。 佢唔冧就得啦， 系咯，佢唔冧就得啦。但系我哋两个都好有信心，即系一定系咁样噶嘛。但系唔知点解摆咗上去嘅时候又调转咗。咁跟住后来咧，我哋系砌咗成六七个钟咧，先砌完个衣柜。咁佢就话你好好地用啦，即系我哋啲心血结清嚟啊，咁样咁啊用啦。咁啊到搬走嘅时候咧，我就话算啦，拆咗佢啦，咁样。 点解啊？ 因为唔啱啦，唔啱啦，即系唔啱用，即系嗰啲尺寸唔啱啦。咁跟住拆咗佢啦，咁样拆嘅时候咧，我见师傅只不过系用咗五分钟嘅时间，就已经嘣嘣嘣嘣咁样拆。咁之后我再买另外一个柜咧，我就即系学咗呢个经验，我就揾嗰啲装嵌师傅啦。佢真系咧，可能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啊，就已经帮你砌咗个咁大嘅柜啦。咁啊，唔系自己熟手嘅嘢咧，真系可能呢啲钱就要俾人赚下。 系噶，嗱，你讲头先搬屋嘅范畴啦，咁搬屋入伙之后。咁清洁更加系一个非常艰辛嘅工序啦，即系你要抹干净晒。我好记得咧，装修完之后。 后咧，即系成地嗰啲窿窿罅罅咧，你真系要花好多心机同埋时间去抹。 佢会包一次帮你抹嘅， 吓、 啊， 我 系 冇 过， 吓边个抹啊？ 唔系搬运公司啊，装修公司。佢會幫你清一次嘅， 唔係佢叫簡單掃走咗你啲建築材料啫，但係佢唔會幫你抹屋噶嘛。 會幫你抹一次嘅， 係咩？ 如果係裝修公司， 你嗰間 係裝修公司 嘅， 唔 係佢俾埋錢噶啦，包埋。 係 咯，其實應該係計咗。 因為咧，佢會幫你清曬嗰啲材料啦，咁我幫你叫做清潔一次間屋嘅。咁、 哦、 但係所謂嘅清潔咧，就係你眼見到嘅地方係清潔咯。咁、 哦、 如果你真係你住落嘅時候，嚇、啊！冇理由个衣柜后面咁多碎㗎喎。咁、 哦、 你嗰啲呢你 就 自己 处理 啦。搞啦。 但你唔觉得装完修之后间屋长期 keep 住有一段时间都係会好似尘土飞扬咁样㗎咩？ 我呢个必定㗎。 係 呀、 啊、即係都有一段时间，起码三个礼拜至一个月咁样。咁、好多人就会諗啦，喂，如果系啲大型嘅家务工作啊，或者系即係成日都要做清洁嘅时候呢，而家咪好流行嘅，即係话搵啲人嚟帮手啦。以前呢好多就系钟点啦，跟住可能十年八年前开始就家务助理啦咁、好啦，近来呢有一个新兴的行业都是家务助理形式的、不过它只是、招聘某一类人入行的、那类人士呢必须要是男性、 搬东西、 不是做家务助理的行业 清 做清洁只能够是男性而且只能够是身形健硕的男性、 是不是买那些柜底、床下底要够力托起整张床、 钟哥你想得太简单了、其实这间公司呢本身的招来呢就是讲话它提供一个叫做猛男式的家务清洁服务它就是在新加坡来的它真的会有一个这样的、招聘和一个这样的广告即是边招聘时边就提供这个的广告、叫人去帮衬 那我知道做什么 做什么 一定是搬的时候穿上那些贴身背心、 你真的想太多 了大隻 应该唔着啊，系咪啊？叶 童嘅思路就正确啦，崔杰彤就啱啦。 如果我有咁大只，我都唔着啊。 攞个平衡，攞个平衡，佢唔系完全唔着，但系佢又唔系着晒，佢只系着下身啫、上身系唔 咁下身一定要着。 跟住你调转头，佢全身着晒就系下 身唔 着， 冇呢个选项，只系得上身唔着呢个选项啫。 唔系咁啊，上身唔着，你去沙滩个个好多。男士都系咁啦， 嗱、不过呢间公司咧讲到明咧，真系叫做猛男嘅清洁团队啊，咁、咧就招来咗好多女士咧，即系走去问津，就算唔问津，你知啦，通常个 counter 梗系有啲男士睇下，咁好多人围埋啦，咁佢真系有一个招聘嘅 poster 咧，系嗰啲男士咧就喺你嘅家居嗰度每个角落咧就帮你清洁啦， 咪一般啫， 做乜啫？钟哥已经睇紧嗰啲人，咁 一般啫， 嗱，钟哥话嘅一般啦，但系你知唔知价钱都相当之唔一般，讲紧如果系清洁一个大概。一个房间的价钱呢要港纸大概2500元。如果是两房一厅的话呢是大概3000元。是啦。如果你间房即是间屋再大一点按比例增长是大概5000元。 几多个来先 咁佢又冇 千三千咁啊？幾多個人嚟先？ 佢冇講喎，佢淨係計你個房嘅尺寸而安排人手咯，即係佢冇寫明個 package 係幾多個人嚟咯、最少一個咯，我諗、可能抹好耐啊。不過 嚇乾唔乾淨㗎？ 咁原本乾淨嘅，跟住佢哋抹完之後就唔乾淨， 因為流曬口水。 口水 唔知道有冇人會幫襯啲服務嗱，不過呢個就只係只限新加坡嘅啫，所以香港男士又唔需要太擔心，女士又唔需要太興奮啊！ 你會唔會幫襯咯？ 我唔會咯， 我都唔會喎。 點解咧？ 雖然我哋係女士，亦都嗱我自己啦，都覺得其實嗰啲係幾健碩嘅身形嚟嘅，唔錯嘅，即係做開 gym 嗰啲， 中 間麻麻地喎。 係啊，唔係咁，但係咁佢哋喺度清潔。又唔知達唔達到個效果，即係你靚或者你大隻，其實未必達到個效果嘛。即係我反而可能即係揾翻啲姐姐熟手嘅，可能會好啲。 我又反而覺得好尷尬，同埋我都學你話齋，揾翻啲熟手嘅技工咪仲好。 正調查事故。報道又引述機場消息人士指失事的是本土飛機，按法律規定只能夠在不超過15000呎的高度進行目視飛行。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廣闊雲帶覆蓋華南。上午八點，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不如今日啊，就由啊继续啊聚焦关注美国债息变化开始讲起啊，好唔好啊？ 好啊，咁啊睇翻咧就美國咧三月份嘅年通脹率咧，我哋見到咧就高企 2.6% 咧，就大約係講緊咧係兩年半嘅高位啦。咁而咧個財政個赤字咧，亦都見到係相當之嚴重嘅。咁啊龐大加埋咧，就要話龐大嘅基建嘅方案又準備去推出啦。咁呢啲咧都會令到咧美債個供應咧係會大幅大升嘅。咁啊不利於個債價嘅，亦都會推高咧個債息咧，呢個係有機會我哋可以見得到嘅。咁但係當咧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咧，就美國公布一個龐大嘅三月份嘅財赤同埋通脹數字之後嚟講嘅話咧，美國十年債息啊，不單止係冇升到，反而咧就係急跌咗落嚟噶。咁呢個咧就真係令人咧有啲匪夷所思噶。咁啊，有冇聯儲局嘅無形之手喺背後操作咧？咁呢個就真係唔知道啦。咁啊，市場咧解讀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先前咧，投資者咧就將個十年債息咧就推到去 1.776% 嘅水平咧，係過分咧係推高咗。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個美債息咧就作出咧相應嘅調整。咁假如市場呢一個解讀係正確嘅話咧，而美國債息喺 1.7 厘嘅樓上係過分高咧，咁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覺得咧美國債息而家喺 1.6 嘅 percent 之下嚟講嘅話咧係有點過分低嘅。咁假如如果日後咧美國債息保持翻喺大約係講緊 1.6-1.7 嘅 percent 嘅水平嘅話咧，咁我唔排除咧個美匯指數咧大約就暫時咧就橫行於呢個90-93嘅指數點嘅區間。 国基会咧就有个数字显示咧，美元储备咧占比咧喺度减少之中，呢一个又点样分析咧？ 系啊，喺今个月初嚟讲过咧，咁我哋就放呢一个好长嘅复活节假啦，咁所以咧就冇留意到咧，就国基会咧其实咧就喺个今个月初咧就公布咗咧去年第四季度咧个美元咧作为咧全球嘅储备咧嗰个数字啦，咁啊见到咧个占比嚟讲嘅话咧就跌穿咗60%嘅，咁啊只系得个59% 嘅啫，咁呢個咧可以話咧係即係自1996年以嚟咧係首次見到咧係跌穿60% 嘅水平噶，咁啊數字咧進一步反映咧個美元嘅領導嘅地位咧係開始係動搖緊啦。咁而喺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就全球嘅銀行同業金融資訊協會 SWIFT 咧就將會公布咧第三月份咧就全球支付嘅貨幣嘅排名噶。咁啊值得留意咧就係當中咧歐羅啦同埋人民幣咧個佔比咧會唔會咧係會有所提升咧？咁如果會嘅話咧，咁就提防咧，可能咧嗰個美元嗰個有機會咧嗰個領導地位咧進一步咧係備受挑戰啦。 嗯，咁啊，讲开呢一类咧，经济数字公布咧，重点要摆喺星期五。 冇错啦，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好都唔少嘅经济数字公布嘅，咁但系咧重点咧就系星期五嘅，因为当日咧由 Markey 研制嘅欧洲啦、美国啦、日本啦、英国啦、澳洲啦嘅四月份咧个采购经理指数嘅初值咧，都会陆续咧喺当日咧系公布嘅。咁啊，透过呢啲数字嚟讲嘅话咧，我哋将可以衡量咧全球最新嘅经济状况。咁啊，睇翻咧上述众多嘅地区嚟讲嘅话咧，喺三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而家咧就只有日本咧係仍然咧係處於50点嘅盛衰分界線之下嘅啫，咁即係顯示咧日本嘅經濟依然喺度收縮嘅。咁啊，其他嘅經濟體咧，頭先我所講嘅經濟體咧，基本上都係喺度上升緊嘅。咁啊，就等我哋睇下咧，喺今個星期咧，全球主要嘅第四月份嘅最新嘅數字嘅情況啦。 嗯，咁啊，温生再叫我哋咧睇埋同埋關注埋咧美國啊即將會公布嘅三月新屋銷售數據。点解咧？ 嗱，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亦都会喺今个星期五咧公布嘅。咁啊，点解系要睇呢个数据咧？因为咧三月份我哋见到美国十年债息咧系普遍都上升咗上嚟，同埋上升得唔少嘅，甚至乎咧就攀越咗咧系 1.7% 嘅水平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理论上咧系会带动埋个美国嘅按揭嘅息率嘅上升。咁呢方面咧就系可以话视之为不利于个楼市嘅。咁我哋要睇下咧，就话美国嘅新楼嘅销售咧可唔可以承受得到 到咧咁高嘅按揭息率嘅水平啦。咁作為咧衡量咧未來樓市嘅去向啦，同埋咧未來咧美國經濟嘅去向嘅。咁或者咧大家投資者會問咧，就話咧美國冇錯，星期五咧公布嘅新屋銷售，咁但係星期四咧都有個三月份嘅二手樓銷售啊，咁點解呢個數字係咪都要重要咧？嗱，呢個數字咧反而係冇咁重要嘅，因為二手樓嚟講嘅話咧。是在一两个月前呢，当大家签署买卖临时合约的时候呢，就是定立了即是那个情况的。其实在三月份的二手楼的销售呢，就不是说反映三月份的销售的情况，是反映一二月份的销售的情况。咁所以呢就变了呢，在今个星期呢重点要留意呢，反而是星期五公布的三月份的新屋的销售的。 睇埋通胀啦，因为通胀亦都是近期呢市场关注的焦点所在，是咪温生？ 冇错冇错。咁喺今日星期三嚟讲嘅话咧，英国咧同加拿大咧将会分别公布佢哋嘅三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嘅数字噶。咁啊，唔少嘅新兴市场咧，其实喺早前咧都公布咗佢哋啲最新嘅通胀啦，个情况咧都几严重下噶。咁而美国咧上个星期咧亦都公布咗佢三月份嘅通胀啦，咁啊按年比都有2.6%噶。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睇下英国同加拿大嘅最新嘅通胀嘅情况，咁系星期三公布嘅。 数数手指咧，作为一个香港人啦。好耐啊，冇去过旅行啦，咁啊讲紧嘅旅游气泡都未达成到。不过世界各地咧疫情开始舒缓咧，有啲国家就有翻呢个旅游气泡咯，系咪？ 冇错啦，咁我喺今个星期嚟讲，应该系今日开始啊，就澳洲同新西兰咧就将会有个旅游气泡咧就会系达成嘅，即系会开始进行噶啦。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咧实施之后嚟讲嘅话咧，会唔会对两国嘅旅客啊，同埋个旅游收益啊会带嚟个庞大嘅刺激啊！咁呢个系要值得留意嘅。咁另外咧，今个星期咧个重点要留意咧，就星期三咧就新西兰咧就将会公布咧今季度嘅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率啦。咁我哋亦都要留意呢个数字啦，因为睇下咧就喺个新西兰嚟讲嘅话，个通胀咧会唔会亦都变得严重啦？咁我哋记得咧喺第四季度嚟讲嘅话咧，就纽西兰咧系每个季度公布嘅通胀数字噶。咁佢今个星期公布嘅咧就系。第一季度的通胀数字，而它在上年第四季的通胀数字来讲过呢，过年增长都已经是有 1.4% 了，看看今次个通胀会不会继续大，而导致新西兰央行在今年里面有加息的需要的。 最后讲埋加拿大，见到温生的标题就是加拿大今个星期最热闹，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呢？ 是的，热闹的地方在哪里呢？刚才我讲了，在星期三就加拿大就会公布通胀数字啦，咁通胀数字都值得我哋关注啦。咁而喺今晚嚟讲嘅话咧，加拿大政府咧就会率先咧系公布咧未来一年嘅财政预算案啦。咁啊市场咧由于估计咧会要加拿大政府咧要配合咧杜鲁多咧就喺今年咧可能会提前大选啦。咁所以咧加拿大政府咧或者会推出一个咧系1000亿加元嘅刺激嘅经济方案噶。咁啊喺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加央行咧仲会系议息添噶。咁啊鉴于当地平均嘅樓價咧喺三月份嚟講過咧，按年比咧係大升20.1%啊！咁啊，相信咧冇一個政府咧可以接受得到咧個樓價咧係咁急速嘅上升嘅。咁啊，相信咧就加央行咧可能咧喺今個星期咧可能會有啲行動啦。咁啊，而家市場估咧就話加央行咧可能會將個量寬嘅金額將佢收減嘅。咁啊，如果如果真係成屬實嘅話，即係如果將個量寬金額去收緊，或者咧係公布一個龐大嘅財政預算案嘅話咧，相信咧都有幫助咧，係加元嘅匯價咧係帶嚟支持嘅。咁啊，等我哋睇下咧，今個星期嘅加拿大嘅發展啦。 今個星期咧都好多焦點同埋好多數據公布啊，投資者咧就要密切期待同埋密切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做個前瞻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呢一样嘢咧，买到储到咧，可能就会 身体好啦。 系啊，身体好啊，可能就会成为一种优惠。 嗯， 就系讲紧集邮啦，就唔系明星嗰啲集邮啊吓，就讲系真系邮票嗰啲集邮。 真系识得搵先得，唔系只只或者款款邮票都有呢个保值潜能。 我个储好多啦，细个 系咪 多余嘅？ 我细个都有邮票簿噶， 保值嘅， 但系都系唔升值嗰啲邮票。 同埋我唔知道咧，原来要抌咗 chop 先有用噶。 我唔一定噶喎， 系咩？系咩？诶，咁边个呃咗我啊？我细个仲话，咦，我有呢啲咧喺文具铺买。咁样，咁跟住人哋话唔系，要有 chop 先有用， 好多唔同嘅储法嘅。 系啊，我细个又有嗰啲咩三角形啊、梯形、圆形，咁而家都唔见有佢。 有昆虫又剩咁啊？ 如果系唔系普普通通嗰啲形外形咧，又会好少少嘅。 我谂最多咪得个多廿零蚊。 哦，咁好多噶啦，可能个邮票升值。 你谂住点啊？买层楼啊？ 最好啦！你想邮票变股票？ 唔系， 如果邮票变到股票，我又唔拘。 喂，不过真系咧，每年都有一啲邮票咧，系会有机会升值，譬如十二生肖主题啦，好多朋友咧都有储开嘅，仲要咧系一个十二年咁样储。 系啦，你唔好净系储咗一年。 系啦，诶，钟哥有玩开， 系唔好咁 讲，听人啫， 佢负责买嘅， 因为同啲 figure 嘅套路好似啊， 你要储足十二年先得噶，得一年冇用啊。 你有冇谂起嗰十二个圣斗士添？ 系啊， 圣斗士要储埋，要储埋暗黑。是不是、又要储埋冥王篇，好多嘢储啊，真係人生真係好多嘢储，除咗储钱。咁讲开呢、這个香港邮政咁啊、会出呢、這个四月份就出呢个香港怀旧小食系列、一套六款。咁啊问下咁多位拍档啦，估下有啲乜嘢怀旧嘅香港特色小食会纳入做到邮票呢？ 第一样我估啊，一定係钵仔糕啊，即係之前我哋讲 过。估咗添。 係咪啊，钵仔糕。 有冇 冇。 煎人三宝，煎人三宝。 冇。 我有。 有 雞蛋仔， 雞蛋仔嚟講啊，都冇啊， 唔係啊嘛， 魚蛋。 鱼蛋有啊，系啊， 臭豆腐， 臭豆腐，因为本身可能大家都惊用嗰张邮票有少少臭味，有啲味道， 咁咪好咯， 点样好啊？冇啊，冇啊，都冇啊， 系街头小食啊，蛋挞。 冇啊，都冇啊， 奶茶有冇啊？ 其实咧， 奶茶算小食，菠萝油咯。 其实咧，啲菠萝油有。 好彩，好彩中翻个。 等阵先，冇话好胜嘅。你哋头先都估到三四个噶啦，都已经好叻啦。一套六款嘅香港怀旧小食邮票咧，连十蚊嘅邮票小全章咧，或者叫小型章啦，包括有鱼蛋、糖葱饼。哇，糖葱饼我真 系 好中意食噶，其实细。 仲有咧，仲有啲咩啊？ 仲有 先咪先， 煎酿三宝，同埋菠萝油，同埋卤水串。同埋花生糖咁样，咁啊呢啲你哋喜唔喜欢咧？ 卤水串 啊，即系嗰啲啊，即系红肠啊、墨鱼啊、卤水墨鱼嗰啲啊，即系佢唔可以叫 嗱咁样讲 卤咩噶嘛？你平时你知我就算佢咁样叫啊，我都唔会咁样讲嘅。今时今日系咪先？ 老细， 保护意识好强噶嘛？ 你知道嗰一类型嘅食物咧，通常咧我唔会好少见到人食噶。 点解啊？ 通常啲嘢都系。抌咗佢？ 點解啊？幾好傻、啊！ 你真係要問，你真係要問， 你唔好再問開啦。 我中意食喎，但係你問我，即係街頭小食咧，我中意加好多叫做咩 甜醬、 甜醬同埋嗰啲 芥辣、 芥辣係啦。 我聽啲人都冇人 我翻譯，我幫你 翻譯講得好好啦。你講得好好， 佢淨係俾個眼神我嗰啲 咧。你講翻嗰六樣嘢咧，好老實講啦，以我自己嘅喜好咧，或者我自己目測。身邊的人吃得幾多咧？呢幾樣好難代表到真係香港的街頭美食。 唔係菠蘿油啫得嘅。 菠蘿油 OK。 菠蘿油王子戲都有一套喎。 其實蛋撻勁啲喎，係 啦 咁講。 我都覺得 你應該係蛋撻嘅。 定係以前出過咧？我懷疑以前係咪出過咧？ 我唔知喎。 有可能係設計者咧覺得太容易畫啊。因为咧，你睇翻张邮票咧，其实煎酿三宝嚟讲咧， 哇，几 难画噶，你知唔知道？ 即系应该唔系画，应该影完之后再变翻个好似懒系卡通嗰啲咁样噶， 系咪咧？ 可能蛋挞变完之后唔系好似蛋挞啊， 变咗个葡挞咁样， 分唔到系咪蛋挞？ 系啊，咁啊，邮政局啦，即系香港邮政都有讲，其实香港怀旧小食咧系多不胜数嘅，确系有太多沧海遗珠咧，无法。饱览在内啦，咁样 佢戴啲头盔仲劲过我哋喎。 系啦，佢话咧，如果今次系受欢迎咧，不排除 再出， 咁可能咧第二弹啊。 即係通常日本嗰啲啊，第二蛋，跟住咧先有頭先你哋講嘅 缽仔糕啊， 缽 仔糕好懷舊啊。 呢個概念咧，我覺得有少少對於創作嚟講有啲兒戲喎。哇！你逐樣嘢出，起碼可以出廿年。你咁多樣街邊小食，你仲唔出廿年啊？即係呢廿年唔使諗新嘢啦，咁樣。 我平時玩嗰啲一比六嗰啲 figure 都係咁啊， 出完又 出， 出完又出， 合金版。唔系合金版， 即系有少少分别， 少少合金版 啊！真系，所以咧，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中意集邮嘅朋友仔。不过头先咧，我有一个题目好想讲，就系嗰个糖葱饼。依家咧，咪好少嗰啲公公或者伯伯咧摆档嘅喺个街嗰度。我细个咧就成日行翻落去火车站嗰度搭车即系喺电台行落去啦，咁啊搭翻火车啦，成日都有一档喺个 喺条天 桥嗰 度 嘛， 系啊。 喂，依家系咪冇咗啦？九龙塘 间唔时有， 间 唔时有系啦。 嗰一档系我自己觉得 O K， 不过咧随住咧旧时佢会俾好多入边嗰啲糖葱嚟咧，依家包好少 啊，系啊，贵咗啊嘛。 其实可唔可以俾多少钱？ 你可唔可以要求咧？ 包翻以前，我又。覺得咁樣唔係好禮貌啊！ 即係你去茶餐廳飲杯奶茶，都可以叫佢多奶多糖啦。 係喎， 阿叔唔該，糖醋餅多糖。 係啊，佢就驚你可能要減肥，所以不少咗。 多糖多糖葱咁樣得唔得咧？唔知可唔可以 double up 咧？即係好似 其實我好想問個葱係咩啊？佢真係有葱喺度咩？佢冇葱噶。 糖葱饼咧，葱系喎， 点解咧？ 即系呢啲关于典故嘅嘢咧，我都知道大家好想知道， 系。 但系咧，关于典故咧，我哋既然咁想知道咧，可能第时都会揾啲劲人嚟讲下呢一类嘅典故。 我又打个电话问一问阿次官先啊，通常呢啲嘢唔识就要问一问次官。 系啦，咁啊，天赐。咁你一定会话煎酿三宝，其实都唔系净系煎酿三宝啦，成日都有啲即系炸红肠啊，或者炸其他嘢会摆埋落去啦。 同埋咧，糖葱饼成日同龙酥糖都会摆埋一齐。其实龙酥糖都好经典咯，我觉得系啊。喺旺角之前都有一档系成日都揾到，即系呢啲怀旧小食，而家又少啲啦。 不过通常食呢啲素街嘢咧，其實就通常係過年嘅時候咧，先會一次過啊，又食煎釀三寶，又食糖葱餅，又食雞蛋仔，跟住又食唔通頭先講嗰啲即係滷水嘢啦咁樣啦，即係連埋一次過咁樣噶嘛。即係依家就好少你話哇，即係出開旺角等我篤一串滷水嘢食先咁樣。 唔係而家年代唔同咗啊嘛，都話我僆仔時就同你哋唔同啦。我哋嗰時真係素街噶嘛，呢啲所有芥蒂魚蛋。啊！乜乜煎釀三寶，全部真係喺街賣嘅，你唔會喺鋪頭見到嘅，所以你一定見到呢啲叫街頭小食啊嘛。 同埋每條屋村都有呢啲咁嘅擺檔車仔檔嘅， 係啦。到你哋而家呢個年紀，所謂嘅街頭小食係唔喺街頭食噶嘛？喺鋪頭食 入曬鋪， 入曬鋪啊嘛，或者喺便利店你都食到嘅時候，你點會叫做街頭小食咧？ 便利店啊，真係都有得食嘅。 不過嗰啲味道係唔同噶， 爭 好遠 啊！所以去親便利店，我淨係會食絲華力腸嘅。因为无论在哪里施华力肠的味道都是不变的嘛。 无论在哪里施华力肠才是王道的。 是啊，真的，因为施华力肠不会变的那种味道。是啊，我在泰国吃过一次施华力肠都是那种味道。 即是泰式的都是这样，是吧？ 那大家怀旧一下，趁着朝头早可以吃一下小食，又可以买邮票。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十九日是一年的第109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56日。1965年4月19号，电子学杂志 Electronics Magazine 第114页发表时任仙童半导体公司工程师，亦是英特尔始创人之一戈登摩尔撰写的文章，预言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和电阻数量将每年增加一倍，称为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简单评估半导体技术进展的经验法则，将其定义归纳有以下三种版本：一、即体电路上可容纳的电晶体数目每隔约18个月就增加一倍；二、微处理器的性能每隔18个月提高一倍或价格下降一倍；三、相同价格所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增加一倍。4月19号出生的朋友 希望百分百掌控每一件自己所做的事，拥有坚忍踏实的个性，追求各种权力，喜欢永久经营自己建立的事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用自己经验建立一个体系，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标？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这个速度是会无止境，还是都有极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深夜宣布，由星期二零时零分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同时限制曾经逗留在那三个国家的人士登机来港，措施为期14日。政府亦由今日起禁止两间航空公司分别由菲律宾马尼拉和印度孟买的航班抵港，同样为期14日。有专家说，针对印巴和菲律宾的熔断机制不可能只维持两星期，但是将相关国家列为极高风险指明地区，可有效阻截病毒传入。港铁话，东铁线新轨道接驳工程寻日按计划成功完成，并已经进行列车测试，确保运作安全。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回复正常运作。台湾花莲受风乡昨晚10点过后，在3分钟内先后发生尼克特制5.8级和6.2级的地震。花莲各地都有人报称明显感到摇晃，目前未有伤亡报告。不少民众在网上报平安，有人说书柜倒冧，地上凌乱不堪，有民众屋企的瓷器和玻璃杯跌在地上，碎片散满一地。靠近山边的秀林乡水源村，有村民说听到山上有落石声音。花莲县消防局说，枫滨乡铁路线部分区间和秀林乡铁路线太鲁阁牌坊至天长段有落石，已经通知公务人员处理，呼吁民众注意行车安全。12支欧洲顶级足球会另组欧洲超级联赛，12支球队包括英超、曼联、利物浦、曼城、阿仙奴、车路士和热刺、西甲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和马德里体育会，意甲的国际米兰、AC 米兰和祖云达斯亦参与在内。12间球会发表声明，宣布成立这项新赛事，成为创始球会。预计新赛季正式开始前，还有3间球会加入，赛事预计8月展开。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声明，不满参与赛事的6支英超球队，认为计划对足球造成重大损害，同意采取适当行动回应。英超、英格兰足总和球员工会亦表示不满。欧洲足协原本计划稍后公布改革后的欧洲联赛冠军杯赛制。日经平均指数报29,642点，跌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56美元，卖出1,781.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1，人民币6.522，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慣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懷著信念，懷著愛心，尋覓至善，尋覓最真，神光第一線。 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咩啊？ 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咩啊？ 梁榮忠、梁學熙，晨光出雙糧。 今日我哋講下 雜誌贈品。我哋好鍾意買雜誌，買雜誌除咗可以吸收唔同嘅資訊之外，更加重要嘅就係唔少嘅雜誌為咗吸引你購買，都會想盡辦法，除咗話內容好之外，佢跟你嘅贈品好多時都好吸引㗎。你又有冇试过为咗一啲嘅赠品而去买杂志呢？以前嘅报章、杂志或者系漫画，为咗吸引你买，都会用尽好多唔同嘅桥喺里面。譬如话，每一期里面会有一个印花，储齐印花，再寄翻去杂志社或者出版社，你就会得到一份神秘礼物。又或者系一啲佢哋声称有钱都买唔到嘅纪念品。不过讲真句，有钱又点会买唔到呢？呢啲纪念品好多时会系一啲限量版嘅产品，譬如话锁匙扣、文件夹、水杯、T 恤。跟住去到90年代嘅时候，香港嘅港漫呢更加系推出咗一系列令到漫画迷为之疯狂嘅纪念品，就系、是、一啲嘅刀刀剑剑啦。以前有一啲嘅武斗漫画，每一期都会跟一把兵器形状嘅开信刀，如果你能够储齐一套，其实都几壮观噶。不过嚟到而家，就少咗人会去储呢啲兵器，反而就会留意一啲杂志，因为呢啲嘅杂志耐唔时都会有一啲联成计划，譬如话同一啲嘅品牌做一啲 crossover 啦，就出一啲嘅纪念品，譬如话水壶、环保袋、cushion、遮等等，变化可以话系层出不穷。如果有一啲嘅大品牌去同杂志联成嘅话，分分钟啊，你要晨咁早趌起身，冲落去书报摊嗰度等啲报纸翻货。如果唔系，到你晏啲落街嘅时候，就全部俾人买晒噶啦。 最大嘅热潮就当然系嗰阵时漫画送嗰啲刀刀剑剑啦，即系嗰啲武器库啊。 系 嗰时你真系买漏一期咧，就好似少咗一把帮你防身嘅 人生有一个崩咗一忽咁啦，觉得 系啊。我真系完全冇 follow 过嗰一个，即系冇跟过嗰个潮流 啊。我以为你会追嘅添。 冇啊！我對首先我對香港漫畫咧，我都有睇嘅，但係唔係話真係睇得好多啊。咁、所以對佢裏邊形容出嚟嗰啲兵器咧，又冇乜好大嘅興趣啊嘛。咁、但係當然啦，我唔睇啫，人哋會好中意啊嘛。咁變咗佢哋儲嘅時候咧，唔係淨係儲書報攤嗰啲添啊。咁遲啲都會講，譬如喺動漫節裏邊咧，買啲一比一咁大啊，或者嗰陣時啲限量品啊，佢哋加埋書報攤嗰一個成個系列咧，咁就好靚仔啦，即係齊整曬。 我哋有位同事咧，佢好似都係儲啲刀刀劍劍，係儲可以仲儲咗喺樹嘅。但係我尋晚咧，我上網睇過啊，咁諗下嗰啲，因為頭先你哋咪講郵票嘅，跟住我又喺度諗下啊，咁究竟啲刀刀劍劍而家即係時至今日仲值唔值錢咧？跟住我上去睇嗰啲網站咧，啲人就係擺一張相上嚟。跟住就係話$3一把，係啊，跟住即係隔離會有啲可能打啲紅色交叉賣出咗咁樣咯。$3一把就只限郵寄咁嗰啲。 但係真係以前搶到瘋狂嗰啲嚟嘅。 係啊，咁但係反而我想知道咧，跟兵器同唔跟兵器係咪唔同價錢嘅咧？嗰本書定係係咪都跟咗㗎？ 都硬性地會係有跟嘅。 哦，咁啊，好貴啲， 啤埋落去嘅，即係等於嗰陣時買報紙，你必定跟包廁紙，即係唔係紙巾。 紙紙抵啲， 紙紙成卷， 一個膠袋入住咁樣噶嘛，跟住你俾人話唔環保咯，一份報紙一個膠袋咁樣，咁跟住之後先冇咗呢件事啫嘛，又係當係贈品咯。 哦，係，而家有啲便利店都有㗎，咧裏邊仲會有一張幸運卡添。 但係幸運卡又未必一定幸運噶嘛，可能係都係真係得張卡，未必幸運。 係，我五粒星同一粒星我都可以好克制 嘅。但漫畫我自己就因為比較少買，但係你話贈品雜誌咧，就真係女士們都有好多選擇嘅。 多選擇到啊！ 因為如果日本嗰啲雜誌咧，佢哋嗰啲贈品咧，真係送到毫不手軟嘅，可以真係成個手袋咁樣包俾你嘅。咁 背囊都見過。 最勁係佢真係 pack 得好好嘅，即係你估唔到，即係你睇嗰本書嘅封面，佢會話俾你聽啊，今期送啲咩咁樣，咁佢係喺本書嘅後面可能即係包埋嘅啦嘛。 有個紙盒 咁样。 系啦，好似一个即系纸皮箱咁样，扁扁地。哦，原来佢拆开嚟可以系一份好大份嘅嘢。咁当然啦，可能佢如果送嘅嘢系劲啲，或者有牌子 crossover 嘅，咁就会贵啲啦。咁我记得咧，以前我好中意买一本杂志咧，而家冇啦，好似叫做 Fashion and Beauty 啊，因为佢好平嘅，$10。或者$12啦，後尾咁佢幾乎咧每一期都會送嘢嘅，咁當然就唔會送啲好勁嘅嘢啦。咁但係可能你都會用得着嘅，譬如話即係女士一啲防曬啊，或者一啲化妝鏡啊咁樣。咁我就會覺得$10就算買嗰樣嘢都抵啊，又有本書睇下，咁我就會。差不多期期都買嘅，同埋都有好多即係扮靚嘅嘢咧，咁我都會儲嘅嗰本書，其實裡面又會有 coupon，即係作為一個精打細算嘅女人仔嚟講，其實嗰本嘢咧，我覺得係幾值回票價嘅。咁不過好可惜，即係而家都冇再出啦。 咁正話阿崔其彤都講啦，日本送嗰啲咧，就真係好得人驚嘅。 係啊， 即係隨時嗰件叫做贈品咧。是貴過嗰個主體噶嘛？咁但係呢個香港曾經都出現過啊，而家間唔中都有嘅。譬如有一啲特別係嗰啲咩電腦雜誌咧，咪送一啲可能係聯成咗一啲動漫嘅公仔，跟住將佢印咗落個水壺度，甚至乎印咗落去一啲USB 啊，一啲比較貴價啲嘅東西上邊。跟住嗰本雜誌送俾你都有， 係嗰本雜誌會貴少少咯，有時候。 哦，我又 嗰個唔止少少啊！即係譬如阿鐘哥你講嗰種咧，有陣時我都耐唔少會中計嘅。咁即係見到，咦喂，行過好得意喎，咁我就買啦。跟住平時一般好似大概$20到啦，但如果有贈品嗰啲咧。是$60-$70嘅， 有時會$40-$50都有嘅，係啊係啊，咪睇下嗰期佢送啲咩咯。如果普通嘢咧，佢多數都唔會加價嘅，但可能嗰期如果佢真係熱搶嘅話，貴嘢咧，佢就會加少少咯，著量加幾蚊。 我試過嗰陣時啊，有個我好中意嘅運動品牌咧，就送縮骨遮，咁啊諗啊，咦喂啱喎，我把遮爛咗喎，咁啊諗住落街買啦。我已經朝頭早6:00落去嘅，特登仲要我媽拍醒我落街買。跟住已經冇曬咯，跟住我話：，咁你仲翻唔翻價？佢話冇啦，頭先5:00嘅時候已經有啲人嚟買咗啦，即會係好誇張。但反而我想問咧，嗱，阿 Kitty， 你頭先講到日本雜誌咧，咪有陣時咪送袋嗰啲嘅，我成日有個迷思嘅，個盒薄切切，跟住個牌子又好似好好，仲要係贈品，會唔會啲料好雞嘅咧？ 其實你都唔會覺得佢係同平時你喺專門店買嘅咁嘅質地咯。 你唔會諗住可以用2年3年啦。 但又調翻轉咁講，你喺專門店又真係可能買唔到，因為佢唔會出呢啲咁嘅款式噶嘛。所以有時譬如你粗用咁樣，譬如我當係一啲化妝袋咁樣啦，你又會覺得都幾好啊，即係有個牌子喺度咁啊。但係你如果真係去專門店，你係佢粉絲嘅，你又唔會買得到呢啲咁平嘅產品，係咪先？ 即係叫做有個 logo 喺上面咁咯，即係有個招牌。 可以感受，可以感受下名牌 不過其實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嘅。點解咧？因為有後遺症嘅。你諗下，佢點解要送贈品咧？送贈品即係話想多啲人買啦。咁啊，必定係多啲人買嘅。好啦，多啲人買，有時候最常出現嘅就係一個人買幾本，因為我想買幾個，淨係想要個贈品啫。咁你一個人睇一本雜誌嘅啫，你同一本雜誌，你唔會睇幾本噶嘛。於是乎，另外嗰幾本咧。通常就係嘥咗嘅，嗰變咗對成個環保嚟講咧，就唔係咁好嘅，因為你就會製造咗好多印咗出嚟，但係未必可以用到嘅一啲書本啊。 我記得以前細個咧，有啲書報攤有啲報販咧，佢就會係將嗰啲贈品抽起曬，就另外獨立分開賣咯。本書就平俾你，跟住嗰啲嘢咧就貴翻俾你嘅都有，因為有啲人可能係真係唔啱噶嘛本書，即係譬如話好奇怪，我試過睇過較早之前係咪好似我同阿 Kitty 講過，就係好似有朋友嘢送小丸子定咩鬼？跟住我咦咁啊話俾 Kitty 聽，喂有小丸子嘅嘢送，跟住再望真啲，咦財經雜誌嚟嘅，即係有陣時好奇怪嘅就係嗰啲贈品同嗰個閱讀嗰個讀者群咧，似乎係有啲分別嘅，唔知點解 嘅。係，所以分開賣都有佢嘅好處嘅，即係譬如好似呢一個嘅 case 咁樣，其實睇開財經雜誌嘅，我諗又未必好多人中意啲卡通嘢嘅。 係啊，所以有時候覺得出嚟贈品嘅嘢分開啦，即係如果你想出，你咪分開出咯，你就唔好即係夾硬要將佢啤埋。但係如果你分開出咧，佢又唔知喺邊度賣啊，因為佢而家可以當係書本啊嘛，即係當係書籍。類別啊嘛，啤埋贈品咯。 其實都唔知得唔得，因為佢其實講嗰樣係非賣品嚟噶嘛，係啊，即係但係你又分開咗嚟賣喎。 就係呢個問題咯。咁所以都係永遠都係嗰句咧，你想要嘅嘢都通常都係唔環保嘅。你環保咧，你就唔好咁多嘢諗住免費咯。 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 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夜市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而我未结束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y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You will see it bad girl 不分早晚疑难杂症由得他一把消散末世总算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yeah, 而未在太空哇哦逃生中来泪学送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down times You will see it all gone 不分早晚你但集正由得他一把消散 whoa, whoa, whoa 早上时间8:51分啊，听紧有张天赋 MC 嘅 Good Time。 淡卜淡卜啊，好多时咧，马拉都会听到呢一句嘅说话，可以应用喺餐厅、时装店、工作嘅地方，甚至乎学校都一样得嘅。吓、啊，到底点解噶？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停住天空 ，baby， 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止这风飞的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止这风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长夜朋友 去咗饮杯咖啡，落唔落糖咧吓？淡卜淡卜淡卜啊！老板咧问你头先啲嘢做完未啊？诶，淡卜淡卜淡卜。老师咧又或者阿妈都问你，喂，啲功课做完未啊？诶，淡卜啦。听到咧都略知一二噶啦。诚恳啲嘅话咧，可以话诶就系少少啦。例如落糖落少少，淡卜淡卜。做功课做多少少，淡卜啦。不过咧难听啲讲，就肯定可以话系一句好敷衍、好 hea 嘅说话啦。样样嘢都淡薄，样样嘢都少少，食嘢又食少少，做嘢又做少少，完全冇主见，可以话系敷衍了事。所以好多时，如果呢一句嘅说话嘅话，都有啲啲嘅负面结局会发生嘅。人哋问你做完功课未淡薄啦，转头啊藤条炆猪肉噶啦。哎，不过而家好彩话两句就得啦。就正如大家听咗转头话你知一样，学咗咁多马拉福建话，咁你又识几多呢？明嘅，你都可能会答我一句。淡薄啦。 崔杰彤， 乜嘢事啊？阿欧， 呢两个系乜嘢字嚟噶？ 晨光咯。 晨光点写噶？ 你唔系连晨光呢两只字都唔识写啊嘛？ 但系我识听、啊。 点听啊？ 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八点五十四分， 系啊，嗱，崔杰同你啊，同思芬做呢个嘅周末有情人啦，周博士应该都听唔少嗰啲咧劈腿嘅个案之后咧，就有啲后遗症嘅。 通常啲后遗症会系咩咧？分开咯。啊 仲有噶， 仲有噶 吓、啊！你做衰嘢喎， 系 佢觉得冇 咪就算啊， 即刻吓小白先。 唔系我， 佢好似觉得好似好简单 嘅。我单纯谂咁咪咁你唔啱嘅咁咪分手咯咁样。 系， 仲有其他嘢噶？原来 唔系咁你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嘛，正所谓即系你对人唔住，可能迟早有一日你会受。 啲咩你敬我一切，我敬你一丈嗰啲嚟。电 视剧成日都系咁噶啦，即系譬如我当啊吓，假设系男士出轨先啦，我哋阵间个 case 调翻转女士啊，呢、這个公平啲。嗱，我假设系男士出轨，咁可能女士咧就会以前都有啲报道都系啦，即系话有啲名人男士出咗轨，咁女士又跟埋出轨，就作为一个报复嘅心态， 系 即系觉得咁样咪公平啲咯咁。咁但系当然讲到尾啦，爱情同埋一段关系里边就冇话咁样嘅平等式嘅。 剧集啊，电影桥段好多都系。 喂，唔系，我最近睇咗一单新闻咧，就可以帮阿芭比平衡翻。真系咧，系一个女士出轨。佢咧就话佢本身就同一个 CEO 拍拖。咁跟住后来咧，佢就瞒住呢个 CEO 咧，就同咗一个富二代拍拖。 系 即系一脚踏两船啦。咁然后咧，佢仲同呢一个嘅富二代咧，就收咗人哋嘅礼金，就同佢订婚。 哇！ 咁就喺呢个订婚嘅婚宴上。上面咧，佢嗰个嘅 CEO 男朋友，即系嗰个证人咧，就冲出嚟，就将呢件事咧就扬俾即系所有宾客知道 咁、 样。 咁上海滩嘅一件事。 系啦，佢仲咧将呢个女仔即系同屋企人嘅对话，即系其实原来佢屋企人都知佢而家系发生紧 晒嘅， 发生紧呢啲事情。 佢屋企人冇帮手嘅咩？ 咩？佢屋企人咪叫佢同个富二代一齐咯。 哦，咁明晒啦。 佢收咗好多钱礼金啊！咁后来而家即系我睇网上面嗰个报道啦，就话即系而家。嗰个嘅富二代咧，即系本身同佢订婚嗰个咧，就要问佢攞翻晒所有嘅礼金，系、啦，就话哇，原来你即系背后同我一齐嗰个心态系咁样啊，因为佢个同屋企人嗰啲对话咧，俾佢嗰个报复嘅男朋友咧就扬晒开嚟嘛， 系 佢收咗好多钱啊，几十万、几百万， 唔止啊，过千 人哋讲得话富二代同埋 CEO， 你真系计少咗啊条数， 你有你笑我井底之蛙啦， 几十万点会上报纸啊？ 几十万都唔叫富二代添啊！嗱，点解咧？嗱，头先听阿崔杰同讲嗰个个案咧，我只系记得两个字啫，就系搵钱啊！ 搵钱啊！ 嗱，搵钱咧，未尝都唔系一个好嘅报复心态嚟嘅。当然，如果你话可能同另一半分开咗之后，我发奋图强，靠自己双手搵钱，咁梗系一个好嘅影响啦。嗱，日本咧最近都有一对夫妇咧，都系同样面对住呢个问题，就系咧先生就出轨，太太就报复，但系佢个报复咧。你又可以话佢几正面，因为佢都系算系靠自己双手搵钱嘅。不过佢搵钱嘅途径咧，就同佢先生嘅珍藏有关。 哦， 系啦，就话 先生做邮票噶， 唔系日本邮票，我唔知炒得。 你真系觉得邮票系搵钱嘅嘢？ 都话升多几十蚊啦，边有用啊？ 我真系会学翻阿 O 嗰句，你真系当邮票去股票， 淘嘢性情把啦。 系啊，冇，唔系咁样。嗱，而系咧，日本你知道有好多嗰啲动漫嘅游戏卡。嗱，我冇储开，我就唔知道咩为。只一个游戏卡，但系咧， 以前啲咩闪卡嗰啲系嘛？ 类似啦，嗱，佢影出嚟都系真系类似闪卡，但系又好似大张 啲嘅。有啲游戏王嗰啲卡咧，好夸张噶，即系几廿万、几廿万咁样。 一张啊， 系啊， 几十万一张啊， 系啊，唔系 yen。 我真未听过。嗱，呢个太太咧，正正就系啦，攞咗佢珍藏嘅嗰啲卡，喺短短几日咧，嗱。我呢度即系唔知佢几多张啦，但系我净系知佢咧卖咗 金额总共系 佢卖咗49.2万港元， 哇！都话系嗰啲卡嚟噶啦， 正喎、啊， 我只系想讲， 咦？你个心态觉得正、啊？ 正喎、啊，唔系我即系从投资嘅角度 咁样啫。崔健同我教你一个另类投资，就系咧你揾择偶嘅时候咧，你要问下佢屋企有冇呢啲卡先。你唔想问佢身家有几多，唔想问你系啦，银行有几多钱，唔使唔使。你睇你有储开啲咩噶？系啊，你储开啲咩？等我打下价。 即唔使睇佢揸咩车啊，住边度啊，咁原来屋企有呢啲。 小白，你如果真系你谂住你太太，如果真系去抄你财产，你可能通常都系谂住银行卡存折啦、啊。 你冇谂住佢卖你模型噶嘛？ 冇噶，我嗰啲唔值钱噶，我嗰啲唔系中哥嗰啲嚟噶。 所以咧，就系、是、真系有时可以嘅，了解伴侣嘅另一半咧，你就知道原来呢啲卡真系相当之值钱啊！ 等等，但系佢呢一个报复嘅行为，其实佢系想自己好嗰啲继续呢一段婚姻啦，定系呢个报复嘅行为其实已经完结噶啦，令到段婚姻 嗱咁啊唔知啦， 系咯， 即系佢冇交代啊， 佢老公已经劈腿啦，即系个心已经唔喺度啦，你仲要卖晒佢嘅珍藏，其实你老公会更加唔中意你咯。 咁就好噶啦， 佢老公咧嗱，唔单止系个婚姻倒数啊，而系呢个拍卖倒数，因为佢摆上个拍卖网站，你知去到够钟就冇噶啦。 一大挤塞，咁而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日拔街咧都系挤塞，龙尾喺界限街。重复多次啊，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旺角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咁反方向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日拔街都系挤塞，龙尾喺界限街。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喇沙利道。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界限街近住喇沙利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去香港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着香港木球会挤塞，龙尾在浅水湾道近着伟丰园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着弥敦道就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挤塞，龙尾在九龙医院。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慢车排到环宇海湾，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挤塞，车龙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 星期一同大家做个大市嘅前瞻啦。美国债息回落，美汇指数继续回软，支持美股外围全线做好，道指标普500指数上星期四星期五呢连续创咗收市嘅新高，科技股新高在望，连带台股、德股同创收市的新高。反观港股，因为内地的监管科网股的消息牵动之下反复波动。看看港股未来的形势，有两大关键会拖住后腿。第一就是人行有序收水，第二就是北水减成交缩。今个礼拜的开市究竟升市定跌市，一阵间你就会知道了。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喂，早晨啊，林慧。 嗱，你做妈妈啦，我知道你咧小朋友同你嘅关系咧都相当密切嘅。你有冇试过咧俾一啲咧好羡慕你嘅家长问，哦，点解你教得你个仔咁乖？你用咩方法嘅咧？咁啊？ 咁当然都有时有啦，有啲时候佢甚至会话，诶、哎，你系心理学家，可能你教仔一定叻过我添啊。 我谂好多人咧听到你嘅职业嘅时候咧，都会好想向你取下经嘅。 都理解嘅，咁但系我成日都提一样嘢，我 work 嘅方法系咪真系？是你身上会 work 呢、这个我都成日都提走嚟问我嘅人嘅。咁但当然我都好乐意去分享一啲真係正確嘅一啲亲子或者育儿嘅理念咁样啦。 嗯，我感觉上呢虽然啦真係冇一个完全係每一个人都应用到个方法，但总会有啲大浪呢係可以试下循住呢一个方向去进发嘅。 咁当然啦，好强调嘅溝通啊，好强调去先理解小朋友，聆听同埋即係感受到佢哋嘅感受先。 好多时大家就会想啦，可能呢在职父母呢陪伴小朋友的时间就相对地少啦。咁大家呢可能一听落去呢个感觉都觉得，如果是全职的妈妈或者爸爸呢，相对应该同个小朋友的关系呢是会比较密切的。是不是真的呢？ 咁当然你小朋友需要一定系时间嘅，咁但系有时都要谂下，其实有时可能贵精不贵多，为着即系双职嘅父母或者在职嘅家长嚟讲，都系一个可以帮自己去调节自己心态嘅一个方法嚟嘅。咁你放工翻嚟，真系生活需要，咁变咗你需要工作，咁最重要嘅就系可能放工翻嚟多少少时间同小朋友相处嘅时候，就变咗系多啲聆听，或者即系好直接咁去知道佢需要嘅乜嘢，同埋做紧嘅嘢咯。 同埋我谂，其实除咗话真系嗰个相处嘅时间去做啲乜嘢之外咧，嗰个相处嘅模式咧都好紧要嘅。即系例如可能用一个乜嘢嘅态度啦，用一个乜嘢嘅角色啦，同埋方式咧去同佢沟通咧，可能都可以令到一啲好短促嘅时间咧事半功倍嘅。 其实是的，不过呢我就要先提大家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唯一一个最好的方法去照顾小朋友或者亲子这样的。只有最合适你小朋友的需要和家长自己本身的性格或者倾向的。如果有些人本身不是特别习惯去讲一些可能很亲密的说话，但是你跟他说，喂，你成日多些跟你讲小朋友讲你很爱他啦，那对妈妈来讲或者对爸爸来讲都可能是一个压力来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习惯一点去表达自己亲密感觉的人，那你就试一下咯。这个未必是你的方式，那你就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去相处。因为当父母都觉得舒服的时候，那个关系才会容易建立得到的。 是，但是如果我一去到很极端，倘若我觉得舒服的方式就是，总之我一见到你有些什么不对，我就大大声闹你，无论在哪个地方，即是公共场合好，屋企好，或者当着什么人面前都好，那点算啊？ 听到我都有啲担心嘅，咁我担心嘅除咗小朋友之外，我亦都担心父母本身。咦，其实你自己系咪有啲咩你自己担心会发生嘅事，所以你要咁大声啊？每一个人行为背后其实都有一啲嘅原因，或者有一啲嘅谂法去，即系令到佢个行为去出现嘅。咁我想了解多少少啊？点解你觉得一定要大大声话佢咧？咁你自己系咪有啲咩即系会唔会惊？你唔即刻纠正佢，小朋友可能长远会发展出一啲唔好嘅习惯，你又好担心咧？通常我会拣听咗先，但系其实我又见到社会大家都。 即我安隨住資訊嘅發達啦，其實好多年輕一輩嘅父母其實都睇到呢個方法未必係最好嘅。咁、但係當然都見過啦。咁、但係做父母都係一個學習嚟。 啱嘅，啱嘅，呢、這個我同意嘅。嗱，雖然我哋就好經常都講啊，我哋一路做爸爸媽媽，一路都係喺個過程當中慢慢學習，就希望慢慢可以進步啦。但係咧，嗱，又不得不承認咧，其實做父母咧都有一個小小嘅框框，就係、是、啊，做父母要身教啊嘛。咁即係話言行舉止各樣嘢咧，都要自己要樹立一個好榜樣啦。無形之中咧，我亦都唔否認，可能呢一個都係一個小小嘅壓力嚟嘅。咁到底其實點樣能夠平衡到呢一個壓力，又可以身教之餘，又可以令到自己唔會太大壓力咧？ 其实压力呢本身都会是一些推动力来的嘛。人呢在一个有少少压力的情况底下呢，研究都是讲可能他们的表现是会理想一些，效率是理想一些的。我想其实啊，我为了个仔我不可以做这些，或者我要做这些。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是被逼，那自不然就会成为了一个压力的。但是如果你看成这个是我的责任，就是啊，即是我很愿意因为我个仔仔而转变，所以可能我会收敛啲，即系用词可能即系可能有啲粗俗啲嘅说话，我会知道避忌唔讲。可能即系如果我有一啲，譬如话即系食烟饮酒嘅习惯，我可能会避免喺小朋友面前出现。咁呢啲其实都会系一啲，即系你愿意为佢而改变，一系从心而发嘅话，这个改变虽然会带嚟压力，但你会更加愿意去做呢一样嘢嘅。 我同意嘅，同埋咧，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咧，喺某程度上咧，父母嘅角色同埋小朋友咧，有时要系一个长辈级，但有时亦都要令到个关系对等啲嘅。嗱，长辈嘅时候咧，可能就系你要管教佢，去话俾佢知一啲错嘅行为要纠正嘅时候咧，你就可能要严肃啲啦。但系咧，当你嘅亲子时间，例如系一齐玩啊，又或者如果偶尔父母真系有犯错行为嘅时候咧，我觉得都应该唔好介意嗰个嘅辈分或者系面子，都应该要树立一个好榜样，喺小朋友面前咧，认认真真咁样承认自己嘅错误咯。 其实是的，管教小朋友其实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即是当他真的有一些你觉得不理想的行为，我们是即係好嚴肅咁去話俾佢聽，但係嚴肅唔等於係破口大罵。嚴肅可以係淨係對呢件事，而唔係鬧小朋友成個人噶嘛。即係我哋學，即係我成日都講就係對事不對人，因為對人嘅話，小朋友係會傷害我感覺。但係兩個大家好外在去討論呢件事，其實有呢個理性討論，小朋友都係一個成長嚟嘅。 係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隨住溝通裡面咧，可以了解多啲，而隨住了解咧，可以摸索到一個咧，可以令到你哋亲子关系咧最和谐、最舒服，同埋咧觉得可以越嚟越进步、越嚟越开心嘅模式。咁呢一个永远都系好个人嘅事情嚟嘅。 其实永远小朋友都会俾好多空间家长去同佢哋磨合，点样系一个最理想嘅相处方式。所以做家长嘅都俾自己犯错，因为喺呢个过程里边，这个唔系一个错误，系一个成长啊嘛。 系啊，亦都珍惜呢啲错误嘅机会，等你可以早啲学得更加好咯。 系啊， 好啦，咁我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继续努力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下次再倾过啊， 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好啦，我想问一下钟哥和阿欧，有没有试过在看戏的时候呢特别觉得急的呢？ 急啊。 急啊。 急急如律令啊。梗有啦。 都好想小便。 大细都试过，肚痛啊！ 喂，我都有试过， 大细都试过， 系咩？ 嗱，其实今 咁你有冇索性连嗰套戏都唔睇埋下半橛啊？因为有啲戏睇到一半，普通， 我人生 普通料嘅，算啦。 得一次系睇戏，睇唔晒就走嘅啫。就是菠萝油王子， 睇唔晒啊！ 我睇唔晒啊！我唔知点解嗰阵时原来佢系 click 唔到啊！虽然我之后冇再睇翻啦，但系嗰个系我一个几深刻，我系坐咗喺度，我真系顶唔顺啊！ 会唔会你而家去睇翻嘅时候会吸引到你睇十次咧？ 可能系另一番感受，但系嗰阵时可能真系对唔到啊， 睇唔到落去啊，系嘛？ 睇唔到落去，我覺得好悶啊！嗰陣時 係啊，明嘅。 但係喺戲院咧，你真係會發現啊，真係有唔少人明明都可能去咗廁所先至入場噶啦。點解啊？即係睇睇下戲又會急起上嚟嘅咧。 咁你會食嘢噶嘛？ 嗱，一來啦。 咁你知唔知戲院嗰杯汽水幾大杯啊？ 咪係咯。 咁我係全世界最大杯嘅， 叫你即刻飲曬。 我叫你一條氣飲落去噶嘛。 咁 但 係 你都會急噶嘛？ 係 咪先？但係你都會急噶嘛？特別係有啲戲，譬如魔戒咁樣係嘛？咁你睇两三个钟头，你好难唔去厕所， 好难去系嘛？铁达尼咁样，你一定要去一去啦。其实应该要有个中场休息嚟噶，系咪？喂，但系咧，其实原来同嗰个温度系有关嘅，即系戏院咧通常都会好冻啦，你都会带件褛先走入去睇戏啦。咁佢话咧，原来当受到呢个寒冷嘅温度影响咧，身体核心嘅器官咧就会比体温更加高啦。咁为咗咧稳定保持核心器官嘅功能咧，就会减少产生抗利尿激素。使到咧调节水分嘅功能减退，咁导致咧尿量系会增加嘅。咁呢一个嘅现象咧，简单嚟讲就叫做冷利尿现象。 简单嚟讲咧，就系冻嘅地方你急尿啲啦。 系啦。咁我所以咧就试过去市场去考试嘅时候咧，因为冷气太冻咧而要去厕所。但系你知道啦，呢啲即系一分一秒都系你作答嘅黄金机会嚟噶嘛。 呢个好容易理解嘅咋。因为你热的地方你出汗嘛， 哦，咁就唔 你冇咁容易，即系你啲水分你可以从其他渠道排出嚟啊。咁，如果你冷嘅地方咧，咁咪都唔会排汗啊嘛，咁唯独是小便咯，咁咪要去得密啲，去得密啲。所以你冬天嘅时候，你有冇留意特别想去多啲厕所嘅？ 我都有咁嘅觉悟，或者觉察喺嗰啲。冻啲嘅地方，北欧啊， 系啊，你会想去多啲嘅。 吓，我成日要去厕所，唔知做乜嘢咁样咧。但系真系可能因为冻咯。 唔系，我觉得去小便都好啲，因为佢呢个咧净系话冷利尿啫嘛。但我每次冻咧， 连大便都去埋咪啊？ 系啊， 唔会话 呢一个即系会肚痛咯，好似中国咁 系啊，食错嘢咯， 会肚痛， 会冻亲个肚仔啊， 冻亲 个 肚仔啊，真系 唔会冷利便噶嘛， 佢冇咁讲咯，因为佢呢个就从佢嗰个内在嘅器官即系一啲嘅调节，咁佢就话即系嗰个从个水分嗰个， 所以而家应该做多一个调查，就系而家戏院唔俾食嘢啊嘛， 系啊， 睇大家系咪去厕所嘅机率系咪低咗先？ 到底系汽水影响多啲，定系温度影响多啲？ 心爱的宠物不见了，主人一定很伤心了。曾经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再生最巨型的兔仔达里斯日前在家被人偷了。现时警方已经尽力寻找达里斯的下落，而达里斯的主人爱德华斯亦都悬红2000英镑，希望可以找回兔仔。主人爱德华斯还说，达里斯已经好老啦，唔可以再被人驯养，所以好希望偷走嘅人可以带翻嚟。达里斯喺2010年4月6日获确认为健力士世界纪录中嘅全球再生最巨型兔仔，长度达1.29米，居于英国伍斯特，纪录直至而家仍然都未被其他兔仔打破。不如我哋一齐集气，等达里斯快啲可以同主人团聚啦！中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邓小姐。早晨，邓小姐。 早晨啊，林慧，你好。 邓小姐，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孝顺的女嚟嘅，因为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就有啲说话想同妈妈讲噶。 哦，系啊，咁我想同妈咪讲咧，就嗌佢今日就唔好紧张，因为佢我都知道佢好担心啦，依个手术，咁亦都系一个大手术，咁希望手术成功咁样啦。 明白。咁我哋都希望啦，集气帮你妈咪咧带嚟多一啲嘅鼓励同埋支持。个个都紧张噶啦，一定即系做一啲人生嘅未试过嘅事啦，系一啲新嘅挑战啦。但系我哋又相信咧，做完呢一件事之后咧，健康又好，或者第时咧健步如飞可以四围行嘅时候咧，就会好开心噶啦。 系啊，希望妈咪就唔好紧张啦。 好啦，有你哋喺度，佢一定会安心晒噶啦。多谢晒你电话，邓小姐。 多谢你，林慧。 好啦，拜拜。 在你身边，路虽远。一段越过高峰。 九点二十五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山，早晨啊 ，Kason， 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啊 ，O， 你好，你好，系今日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啊？ 啊，七点搭七医生与你咧，两个字，湿疹啊，真系。 哎哟，咦 ，Kason 你应该好有感觉喎、 啊。系啊，湿疹咁啊，即系首先会有个剧啦，就有个处境剧啦，就讲下，诶、哎，戴完手套，突然间手又痕又肿、哦，咩事咧？咁样，咁啊，其实湿疹咧就话嘛，香港每五个人咧当中就有一个喺不同时期都患过湿疹嘅，究竟诱发嘅原因系乜嘢咧？咁样。咁另外咧就会睇下呢个衣食同源啦，营养师就会介绍朱古力。嘅天然營養成分嘅， 嗯， 系啦。咁另外中醫咧就會介紹啦，中藥材裏邊咧常用到嘅一啲甘味嘅藥材啊，即係佢哋成日都哇好甘啊咁樣啊， 即係苦苦地啊，係咪啊？ 係啊，甘甘地 啊 嘛，係啊，即係通常甘就係、是、呢個甘啦啊。咁、 嗯、 啊，另外有一樣嘢啦，今晚八點咧就會講下啦，鏗槍集啊，疫苗打不打喎？ 係 啊。咁咧就係、是、你知啦，政府推行咗呢一個接種疫苗計劃啦。咁但係而家咧就雖然就話累積有幾十萬人打過啦，但係咧相對我哋嘅諗法咧，覺得誒、哎、如果有樣嘢係可以令到你唔係咁容易中招嘅，係、咪應該更多人會去接種咧？咁其實咧就有好多原因嘅。咁因為又有相對好多嘅新聞咧，就講下，有人打完之後咧，身體出問題，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採取呢個觀望態度。但有啲老人家咧就，因為咗翻內地啊，所以咧就諗住打疫苗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啲人咧就話，屋企有唔同嘅成員啊，有陣時咧就要去呢個老人院社嗰度咧就探老人家啦。咁我係咪應該接種疫苗咧？咁樣啦，今晚咧就可以八點鐘睇下鏗槍集啦。 好。 咁去到八点半咯，八点半咧有一个日常八点半里边有个学校 I T 巡礼啊，咁咧就系程式编写。我哋以前咧好渣，即系读书嘅时候咧都学过。你有冇写过啲学嗰啲语言啊？ 有啊，嗰啲上电脑堂咧，佢话教你画整一个小游戏啊嘛，自己 或者画龟啊嗰啲咁样。 即系以前咧就话咩即系我都买咗好多书，但系咧一啲都唔记得咩 basic 啊。咁就如果你读工程嘅时候要学 fortune 啊，好 unfortunate 咧，咁我就唔系好记得系咩一回事啦。咁就但系而家咧又唔同啦，而家咧因为有啲人工智能啊、虚拟实境嘅未来科技 大趋势嘛。所以咧，唔少嘅年轻人咧，啊，佢哋喺学习嘅时候咧，都要学到呢一方面嘅嘢、啊。咁啊，就係好緊要啊！你話即係如果俾你寫著個 apps 咧，係好多人用嘅咧，就無啦啦你又發達。 我哋讀書嗰陣時仲可以話，唉、哎，電腦個科可以放棄啦，咁樣係啊，過咗一年就冇噶啦，咁樣。跟住但係而家就唔得噶啦，係啊。 哦，而家其實都可以放棄嘅。 點解啊？ 因為其實你上嗰個堂學嘅嘢，同埋你平時用電腦學嘅嘢咧，就差太遠啦， 未必應用得到啊！ 你根本日日都喺度學緊咁滯啊！ 系啊， 咁另外一个环节咧叫 shop 上脑喎、啊，唔系 shop 啊，系 shop 啊， 买嘢， 冇错啦。咁咧就系咧，会教大家点样去开设呢个网店啊，点样入货啊，点样将啲货咧摆喺平台上面卖啊咁样。啊，我成日觉得，嗰啲大货咧睇嘅时候觉得。咁老土噶、啊，即系有啲以前喺大笪地嗰度表演一轮之后咧，就攞啲药出嚟卖咁。哎，你唔好理。原来有 work 噶喎， 系啊，好、啊、多人睇噶， 系啊，咁所以咧就可以谂下啊，究竟有冇啲方法咧，系可以令你成为呢个网上平台嘅 老板啊， 直 情系老板添啊， 系 啊， 啊、好啦，咁去到九点半咧，法国美旅游啊，今次咧就去到呢个地中海一带，试下呢个加泰隆尼风味嘅香肠蜗牛大餐， 正啊，唔该晒，吉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深夜宣布，由星期二零时零分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同时限制曾经逗留在那三个国家的人士登机来港。措施为期14日，政府亦由今日起禁止两间航空公司分别由菲律宾马尼拉和印度孟买的航班抵港，同样为期14日。有专家说，针对印巴和菲律宾的熔断机制不可能只维持两星期，但是将相关国家列为极高风险指明地区，可以有效阻截病毒传入。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由上个月29号至寻日，曾经身处中环云咸街60号中央广场，今个月11号曾经身处尖沙咀柯士甸道45至53号地库惠康或海港城商场的人士，包括职员或访客，需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接受检测。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說，鑑於早前公布的其中一宗源頭不明本地個案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有需要針對確診者曾經進行的活動和曾經到訪的地方進行較大規模的強制檢測，阻截病毒進一步在社區擴散。泰国目前大约有10000几名新型肺炎患者仍然在接受治疗。报道指医疗体系面临巨大考验，医院病床不足，确诊人士入院困难。国家卫生安全办公室秘书长佳迪说，目前大约有700名确诊患者等待入院，卫生部门正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安排床位。泰国私立医院协会会长查伦说，目前确实有很多确诊人士等待床位，部分私立医院没有接收患者，亦未有帮助患者联络其他医疗机构。泰国政府已经下令全国各地加紧兴建临时医院，卫生部亦启动了酒店医院模式，将闲置酒店改造为临时医疗场所。法国有小型飞机坠毁，最少4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一架用于训练的小型飞机被发现在大巴黎地区塞纳马恩省一处农田坠毁，距离法国最大的大沽洛机场大约20公里。

多，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落去渣华道嗰条支路咧就挤塞，车龙咧都系排到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两句说话旁下身。我喜欢一个人吃饭，这个习惯不是突然之间出现，而是慢慢累积而成。其他人吃饭的时候自己未必可以休息，到你可以吃饭别人又要开工。与其左就右就，不如快快手自己去吃个饭就算。而且越来越享受，不需要问其他人到底想吃什么嘛。相信你都试过，为咗谂去边度食饭，花尽全身精力，之后去到食饭都冇力。当然，有好多人喜欢帮朋友安排饭局嘅，或者中意估对方中意食乜嘢，当系一种乐趣。不过呢种睇法，我是冇办法拥有的。虽然系咁，偶然我都会同朋友一齐食饭嘅。而家我有一啲好好嘅朋友，经常约食饭，讲都唔使讲，就系去嗰间。所以同呢啲朋友食饭，零舍觉得开心，因为唔使花咁多唇舌，亦都系互相了解嘅一种象征。我成日都话，食饭食乜嘢并唔重要，同边个食先最紧要。早排同另外一啲朋友出嚟食饭，只系三四个人。都问咗好耐，你想去边度？你想食乜嘢？问嚟问去，约午餐变咗食晚餐，终于都共识其中一间。几个人坐低之后，当然就系怀旧一番。大家又话以前点，以前点，而家咁，而家咁。汇报完自己嘅近况，当然就系讲下其他冇嚟嘅人。有啲内容就系是非，有啲内容当然就系关心啦。是非无谓多讲，讲到关心，其中一个朋友就话啦：你帮我问候佢一声啊！听到呢句，我又陷入沉思。点解你要人哋帮你问候佢呢？而家你明明坐喺度噶，你都有手提电话噶，点解唔直接而家打个电话俾佢问候一声佢呢？如果你觉得冇乜特别嘢想同佢讲，可以传一个短信俾佢。如果你连传短信都唔想，其实你对呢个人又好似冇乜特别感情，甚至冇感觉添。咁点解又要问候佢呢？调翻转头，如果你系嗰个人，有人同你讲 啊，边个边个问候你、啊，你又会有啲乜嘢感觉？佢真系好关心你，还是只系话俾其他人听佢好似好关心你呢？如果你对一啲冇乜特别感觉嘅人，又要表达你好似关心佢，有两句说话你成日都听到有人讲嘅。一，不如迟啲约埋一齐食饭。通常讲呢句，呢餐饭唔会约得到嘅。讲咗等于冇讲，你又好似好关心佢。二，你帮我问候声佢。呢句说话真系万能。讲咗好似冇讲，你又好似好关心佢。大家不妨听多两句，旁下身。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负重归家，人疲倦得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为求一壶浓茶，来平静内心的风沙。沉默地躺下，谁料电话响起，他帮的你的话。这一刹那，人完全像不懂说话，唯讲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无言地对话，延续这牵挂，如窗边偷偷先退的落下，情不能探视，来流泪声音沙哑，回复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好啦，今日崔神厨房咧就整一个野味嘅餸菜。 好啊，礼拜六日我冇乜点样食嘢啊，都系食白粥油炸鬼。 点解啊？唔舒服啊？ 系有啲做完一啲嘢有啲反应。 吓、啊，咁你应该唔可以食呢个住、 啊。点解啊？我依家 OK 咯，我依家中气十足、啊， 咁应该 朝气勃勃、啊。 咁啊，整个避风塘鸡翼啦、 啊。喂，好啊，我想食好耐啊，所有避风塘嘅嘢我都中意食。 你都中意系嘛？其实最紧要就系嗰啲炸蒜。 炸蒜啊， 真系不得了、啊。有时咧，你去大排档叫嗰啲避风塘鲜鱿又好啊，避风塘鸡翼啊，狗肚鱼啊。 避风塘咧呢种特色嘅炒法咧。我聽過啲外國朋友講咧，佢話只要你識得好好處理避風塘呢三個字啦，即係呢種炒或者烹調嘅方法啦、嗯， 你已經可以在外國開餐館咧、哦、排隊排到很多人嚟，因為外國人很喜歡吃啲煎炸嘢、 嗯。 第二咧，佢覺得呢種煎炸嘢咧好特別。跟住咧，可能有啲香港人或者有啲中國人咧，去到當地咧又思念家鄉啊、 嗯， 又會想食下哇避風塘係咩味道咧？即係大家即刻喺個腦海已經 嗰陣香味啊！哇，整嗰陣時真係不得了。 同埋最正係咩咧？你可以咧。即係撈飯啊嘛，避風塘，你可唔可以煮得好咧？呢一個嘢 ，OK 噶 ，OK 噶，因為我之前都試過炒炸蒜咧，跟住仲有加少少辣椒啊咁樣咧，我就擺咗喺鮑魚嗰度咯，係啊，都好食噶。咁啊，今次咧就整雞翼啦，就大家即係方便啲啦， 唔使食到咁貴啊，其實 嗰啲又唔算好貴嘅，都係睺佢平平地一份嗰陣時買嘅啫，嗰啲鮑魚。嗱咁啊，雞翼咧都係預先醃咗佢啦，即係攞啲紹酒啊、糖啊、胡椒粉啊、生抽啊等等啊醃咗佢先啦。咁然後咧今次我就可以试下用呢个气炸锅，因为如果唔系你炸鸡翼就会多啲油啦。咁如果你唔想咁多油，而屋企有气炸锅就可以试下将鸡翼就放入气炸锅嗰度。咁你放之前咧，就鸡翼就染少少面粉，咁等佢有一个脆皮嘅感觉啦。咁放入气炸锅咧，200度度就炸佢15分钟。咁之后又再将佢反一反面，因为要将佢反咧两边佢先会炸得即系匀匀啲嘅。咁又炸多佢一阵，咁可能炸多5分钟咁样啦，咁你见到咧都差唔多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处理个避风塘嗰 part 啦。咁、 哦、 就系咧炒香一啲蒜头啦、辣椒啦，咁跟住咧就放翻头先你炸香咗嘅鸡翼。放埋落去呢个避风塘嗰啲料嗰度一齐炒，加少少豆瓣酱捞一捞匀佢。咁咧炒到嗰啲蒜咧香啦，金黄啦，亦都闻到少少辣椒嘅香味啦。咁你再加多少少豆瓣酱落去咧，又有埋嗰个咸味喺度啦。咁、就已经好好食噶啦。系、 哦、 啊，所以咧我就觉得如果你屋企有呢一个嘅气炸锅咧，佢、其实都几帮到手嘅。 系系 系，你个镬就可以净系负责做嗰、那个 做少少炒少少 炒香嗰啲料头，系啊。 哇，真系可以捞几碗饭。 同埋如果你中意，你可以切少少葱粒咧落去炒埋一齐，颜色又靓啲啦。其实都好香噶嘛。 我平时食开咧两三档咧炒公仔面咧，其实都加埋避风塘炒嘅元素落去，所以系 即系避风塘炒公仔面， 系避风塘猪扒炒一丁咯。 哇， 好邪恶嘅！礼拜一啊，告赏下自己啦，令到自己咧有多啲活力啊，同埋咧能量咧去应付今个礼拜嘅挑战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又嚟到享乐时代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都几得意嘅。每个人咧都必定会有一样嘢咧，系你嘅上一代传承落嚟俾你嘅。嗱、以前咧成日睇电视剧，咪家传之宝，即系一块玉佩咁样嘅。 系 嗱，我今朝早咧就唔系讲啲话咁实质嘅嘢，即系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嘅。屋企可能一个花樽啊，一个摆设啊，或者一件阿妈嘅嫁妆咁样啦。咁而系咧想讲有冇啲咧系屋企人教你嘅秘技，又或者系啲祖传嘅秘方。或者有啲方法去处理一啲嘢，嗱，譬如钟哥之前咪教过我咧，话用嗰个片糖冲水饮咧， 你有冇试过啊？ 我有试过， 得唔得先？ 我觉得好似系真系冇咁痕嘅，但我唔系日日饮啊，所以我唔知道系咪真系keep 住日日咁样饮就 OK 噶。饮一两日咧，自然退噶啦。 我有饮到一日咯，我冇饮到两日咯，因为我觉得真系好甜、 啊所。所以就系、是、就即系点解佢出名啊？出名甜啊嘛。 真系好甜 啊！你唔饮埋佢， 我下次试下持之以恒。我惊饮完之后变咗个波咁翻。 每日饮两日 OK 噶啦，应该 OK 系啊。 我下次试下连续再饮多一日啦咁。嗱、即系总会有啲屋企人教落你嘅嘢，然之后你出边啲人系唔识嘅。嗱，譬如我屋企有个 Auntie 咧。之前就教过话，炖橙食 哦， 炖橙食 咧嘅时候 系啦、就话系 O K 嘅。咁但系当然我细细个嘅时候听到呢个方法，我觉得好古怪啦，同埋我完全唔想食一个炖到淋晒嘅橙啦。即系你小朋友，你终于会觉得呢一种好似觉得好 work 嘅食疗，唔系真系得嘅。同埋你见到个卖相，你已经冇乜勇气去试噶啦。比起呢个嘅片糖水系更加难度高嘅，我自己觉得。 咁试下新嘢啊！ 你仲有啲新嘢推介？ 唔系我话嗰个炖橙食啊，好难读呢几个字。 炖橙 呢个我有试过，因为我有试过一排咧，连续两三年啦，去到11、12月嘅时候咧，系咁咳， 抽咳啊，系咪啊？俗称 我唔知嗰啲系抽咳啦、白日咳啦，定系咩鬼嘢咳？ 应该唔系白日咳嘅。 但系我真系咳足，咳 足三個月噶，但係嗰啲卡咧係冇，即係你 啱咯。你 cut 足三個月之後係咪好翻啦？ 係啊， 咪啱百日 cut 啊嘛。 係啊，所以我就 咪一百日。 我就唔知係咪 百日 cut 就完啦。 即係總之個天氣轉翻嘅時候就好翻啦。咁嗰陣時咧係好辛苦嘅，因為咁譬如你翻嚟電台講嘢咧，你講嗰下跟住 就會想 cut 啦， 係好痕。我試過譬如搭地鐵咁樣啦。搭搭下，突然之間好痕咧，係逐住上嚟咳咧。我係試過落車，因為我好驚，即係啲人以為我唔知係咪有啲咩大病咁樣 咧。其實依家都係啊，即係如果你喺公共交通工具一咳咧，大家咧再極端啲啊啲眼光。咁當然即係冇人想啦，疫情咳亦都冇人想。有啲阿叔真係咳咗，阿叔咳咗十幾年，冇得唔咳噶嘛。咁我都明白，但係。即係又要注意翻個衞生。 係啊，唔係同埋而家咧，譬如喺公眾地方咳，或者你同朋友食飯唔小心咳啊，或者嘬到咧，你都話我冇事㗎，我係啱啱飲水嘬聲，即係你會解釋翻。 我都試過，即係朝頭早翻工嘅時候搭火車咳咧，跟住咧你就會向住下意識空氣，其實你隔離可能冇人㗎，但你硬係覺得啲人好似望住你咧，你就會對住空氣講我冇事，我冇事 ，OK， 即係你會咁樣講嘢咯。 即係有啲壓力㗎， 中國零零頭， 咪係咁㗎啦。而家呢個時勢，你試下張傑同，你試下喺車度咳啦。 我唔够胆啊！我忍住，我忍住 啊！ 咩啊？ 我开门唱， 走晒得翻你一个， 所以做轻谈咁啊，轻谈咁咯， 播歌咯咁样，我又咳到讲唔到啦，所以嗰排咧，我又试过炖橙啦，跟住上网揾嗰啲秘方，又话唔知煲嗰啲咩红萝卜水啦，乜都有试过。其实炖橙又唔系好难食，我觉得系啊。 嗱，我 觉得 我唔会讲嘅呢个词， 你试下， 不如我都唔希望你讲。公司好需要你啊！冇 你講飽嘅啦， 冇嘅冇嘅。我反而覺得咧，食療即係好似有個食譜嘅方法去煮出嚟嘅嘢咧，都比較穩妥啲嘅。 係 嗱，更加我覺得難，即係難去揣測到呢個方法有冇效嘅咧。就係以前嗰啲咪話茶豉油啊，茶牙膏，你有冇聽過啊？ 有， 你真係 有，梗係 有 試過，梗係有六親啊嘛。 跟住咧， 咪茶牙膏咯。 然後咧？ 好翻咯，系啊！ 你查几日啦？查几次啊？一日查 哦，查到佢唔肿为止咯。 真系关牙膏事？ 嗱，我就真系唔知啦。总之我哋细个嘅时候，有啲咩，譬如俾滚水淋到或者俾油弹到嗰一笪咧，阿妈就唔知唔会带你睇医生嘅，亦都唔会带你冲冻水嘅。而家教你就即刻攞冻水冲啊嘛，系唔会嘅，即刻攞支牙膏出嚟挤咯。我以為刷牙嘅，點解我六七要刷牙咧？唔係啊，攞啲牙膏就抿落去你整親嘅部位嗰度咯。 係咪真係要薄荷味牙膏咧？涼涼地等佢。 以前我邊有薄荷味嘅？就乜牙膏就係牙膏啫咁樣。 即係總之一支膏狀嘅物體去刷。 一定要牙膏。 我一定要牙膏啊！ 石膏就唔得啦，一定要牙膏。 即系咁雪花膏嗰啲得唔得咧？即系譬如咪有啲嗰啲叫做咩？好似啲 cream 咁样啊。 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因为以前细个你唔会有咁多呢啲咩雪花膏嗰啲偏向于贵啊嘛。牙膏系最 最平啊， 而系比较有一种凉快的感觉啊。 系嗱，我细细个开始咧，通常咧屋企用得最多同埋用得最消耗得快嘅咧，就系一支油咯，即系可以搽身体、搽肚、搽头，乜都搽得嘅嗰啲油咧，而且搽完有一阵浓烈嘅味道嗰支油咧。 有长辈就有噶啦，有四五支噶， 四五支咁夸张，一人一支噶噃。 但系佢哋啲名都好特别嘅，不过我唔方便喺度讲啊。 唔系印度嚟嗰啲啊嘛， 唔系，真系汤火油嚟嘅。咁有好多啊，有啲就依家都仲有做紧一啲牌子啊。咁算啦，我都系唔方便讲啦，我惊讲唔出个正名出嚟。 跟住另外咧，小白可能会熟啲嘅，印尼都有好多有香味嘅油噶嘛。 哦， 椰子油咧， 咦？你个反应啲预期唔到， 因为我查嗰啲咧，细个真系我妈嗰啲系一支有少少乸乸地，有啲薄荷咁嘅嘢嗰啲油咧，佢一支无论系咩事，佢都系查嗰支，烫伤啦、肚痛啦， 好似系， 系啊，我嗰阵时好奇怪，唔系嘛，又系呢支嘢， 系啊， 我咩事都系嗰支嘢， 好似你 又系呢支嘢，佢变陈生噶啦佢。 我想话咧，你哋所讲嘅呢一啲油咧，其实我已经好多年都冇乜见过有人会袋住啦。我细个真系嘅，我见好多家长，特别系啲老人家咧，手袋通常都袋住一支啊嘛。咁嗱，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啲长途车咧，你就好多时会见到前面嗰个就攞出嚟闻一闻咁样，好似唔知系咪指纹定 车笼啊， 系啦，定点样咁样啦。咁但系我真系好几年咧冇见過。 过有呢一个情况发生啦、嗯。直至到最近咧，我又发觉多咗人用开呢样嘢。我嗰日偶尔咧，即系同小朋友翻放学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年轻嘅妈妈，即系我谂佢都系可能三十岁出头咁样啦。佢成袋都系呢啲百宝，就系呢啲咁嘅油啊。咁我就哇，真系好似好耐冇见过有人去嚟攞嚟查蚊烂啊，即系小朋友俾蚊咬，系啦。咁然后我就突然间谂起，哇，系即系呢样嘢好似以前咧，我细个都会嘅，即系阿妈话头晕啊、肚痛啊，咩个肚有风咧，都系柴油噶嘛。 蚊烂风油啊， 驱风油啊，蚊烂唔使柴油噶，打个十字落去啊嘛。 哦，系啊，系啊，或者叫人帮你拗咯，因为自己拗会越拗越痕，但叫人帮你拗又好似好啲咁噶嘛。咁样咯，即系我就谂啊，其实有好多呢啲咧，以前我哋细个嘅回忆。一路都以为是不记得了，但其实有很多人都依然沿用着长辈给我们的习惯，又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方法，这个都值得我们留念记住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要攞翻一兩支藥油去撲 下身， 即係啲家長們都係啊嚇，即係時候，咦你手袋有支咩啊？唔係豉油喎，唔係花生油喎，係藥油啲真。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啊。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